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80点，升17点，成交金额2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7点，升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5蚊，升2蚊；中国平安95.6，升4毫；中移动74.95，跌5毫；小米集团12.32，升0.2；中国铁塔2.29，升1仙。吉利汽车17.28，跌5.6；建设银行6.97，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10.144，瑞士法郎7.682，澳元5.52，加元5.831，新西兰元5.194，欧元8.7965。每百日元对港元7.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3点，升44点。港金现价报11,890蚊，跌2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0.28美元，卖出1,27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天桥去元朗市方向，近住水边围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一带车多啦，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就系朗天路天桥去元朗市方向，近住水边围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挤塞。咁另外啦，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咧系有工程，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咧而家窝打路道翻沙田咧系挤塞嘅，去到亚街老街，咁就系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系有工程，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亚街老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方向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桃园围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品发时刻 DSE， 今个星期节目加长到1个钟头，内容丰富。 节目除了请到英文专家同各位分享即将应考英国语文卷四考试的 tips 之外， 更加邀请到应届4位 DSE 考生即场参加模拟考试，老师更加即场比分啊！ 哇，咁一定要听啦！各位 DSE 考生， 我哋齐齐同你打气。 今个星期六晚8点到9点，足足1个小时 ，Tune into Radio 2。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霓虹。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哇，做咩跌薄你喺度？ 五十肩要走出嚟啊！佢今朝翻嚟，我见到佢第一个反应都系咁样。 但系佢平时嘅五十肩有啲唔同，我改翻年，今次系一半嘅喎。 单边五十肩， 呢叫廿五肩， 系啊， 半边半边薄。 你系呢边剪多咗定嗰边唔记得剪啊？而家喂， 人哋一设计嚟噶，识啲咩啊？ 咁我又想问下设计呢方面，你又识啲咩咧？咁 我仲喺上身。 早晨啊，黄耀祖。 好热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受风骚嘅听众，廿八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5%啊，应该都系几热嘅一日啊吓，阳光普照。 一嚟廿八度咯，咁仲咁啊？ 嗱，今日 咩啊？ 我又想话俾大家听啦，我哋呢个叫做超级英雄宣传声带出咗街之后咧，我发觉我哋每个人嗰个超级英雄嘅本性咧，就开始慢慢浮现出嚟。 即系咩咧？ 特别我今日要讲嘅就系猪猪侠 做咩咧？猪猪侠 猪猪侠喺我哋嘅角色设定里面系任何 Q 盘佢都唔会放过， 系 佢都会将佢一网成擒。 啱， 我琴日亲眼 会记一晚咧呢件事。 唔系我琴日发生完之后已经预咗话今日冇理由唔唱你嘅啫，一定要 咁我唱好， 所以今日要讲俾你听咯，真系 发生咩事先？我琴日嗱，我一完节目我就要 你走咗啦， 系啊，你已经睇少好多嘢啦。 系啊，嗱， 你哋琴日系录即安嘅，你有冇喺嘉宾面前度出丑啊？ 冇 ，OK， 好， 但系都系喺其他嘉宾面前出丑噶，真系 咩出丑啊？ 你 嚟噶啦，嗰个 你叫阿左欣间做个公道。话说琴日咧姻缘际会， 本住个平常心先。 系啦，总之姻缘际会，我冇搭车，咁我就话，诶，算啦，改翻年，我哋两个落去行去乐富地铁站啦，咁样，好正常啊，系咪先？我又行得走得，佢又想出汗，冇问题噶。 我平时都系咁行路翻屋企嘅。 系啦，咁我哋一路沿住，哇，广播道嘅斜路，绿树成荫，真系凉风阵阵，隔篱一列名车就喺度排阵。 系 行下行下嘅时候咧，咁首先我就望到，诶。车里面有个人呢是我哋唱片公司的同事嚟 㗎。其实我係望唔到嘅，因为呢我店行店过嘅。咁我店行店过其实冇事，点知佢一睄到人哋喎。 但係你听清楚。 嗱，我唔会踢爆唔踢透，我諗我估到。但係我 唔讲 估 晒。 我估係咩呢，佢係见到唱片公司嘅同事啦。理应呢就有唱片嘅佢哋啲歌手们呢，即係电台录緊音做緊访问啦。架车呢就泊咗喺电台外面，跟住就话还掂你都係等嘅啫，不如你兜我一转落乐富啊，系咪咁样啊？ 嗱，咁样嘅有主动同被动嘅。 咪住先，咁我估嘅嘢系咪大概差唔多啱啊？ 你估唔啱得晒，但系个方向系好多。 系啦。因为我知道阿田咧真系够胆开口问嘅、哦。 喂，我都话有被动同主动嘅两样嘢嘅。 佢又啱一半嘅、啊。我就系同人哋打招呼，我喂 ，hello 咁样。 系， 但系我哋啲人面冇咁薄啊嘛，冇咁广啊嘛。 你又 人面冇咁广啊嘛，系咯，外面皮冇咁薄。 系啊，但系 人面 咁样啊， 人面唔够佢广。我打完个招呼之后咧，我就走噶啦嘛，我都系继续向前行。呢、這个傻傻都系向前行，点知人哋见到佢庞大嘅身影， 系 嗌咗声喂。啊，龟大爷，跟住佢就话：咦，系你啊？咁样，咁然后就开始交谈。人哋本来咧系做咩咧？话几时揾佢录职安啊？ 系、 啊、 系， 都系谂住咁嘅啫。 工作上面嘢啦，交谈啦。 系啦，佢系无端端控埋佢。 咩啫？咁人哋咁可能有合作嘅机会啊嘛，咁咪约嘉宾啦，系咪先？好正常噶，平时都系咁噶。几时 得啦？个嘉宾喺车度。 哦， 系啊。 个 artist 喺车度。 系。 然后呢个时候，嗰个人就问啦：你哋而家去边啊？ 系啦，人哋主动。 我其实估到系边个，都开唔开得噶？ 开得，我都开得。 系咪嗱喺车度系咪 Jason 同佳哥？ 唔系， 错咗添， 错咗。 因为我叫佢哋琴日喺电台做活动咁嘅嘢。 嗱，你首先我问下你啦，作为一个正常人，人哋咁样坐个车度问你，你谂住去边啊？ 跟住 你会觉得佢呢句系客气说话啊？即系类似喂，我带人饮茶啊？ 唔系，我觉得佢可能真系问下，喂，你而家去边啊？只不过想问下你去边 啫， 冇谂住我兜你去个目的地嘅。 即系又例如可能我见到阿祖行色匆匆话，喂，你而家去边啊？咁 赶住去排戏啊？ 哦，咁你快啲去啦， 好 啦， 再见，拜拜，咁样嘅啫嘛，系咪？ 佢有咁啊？佢 你喷咪喷得咁紧要？你唔好咁激动喎、啊！你今日 佢话咧，你去边啊？系咪落我地铁站噶？ 冇讲呢句 噶，落夫啊！ 你而家你哋一人各执一词，我唔知道信边一个噶喎，但系我信豪仔 系啦。 虽然平时佢冇咁可信嘅，阿田系可信啲嘅，工作方面嘅嘢系咪？ 佢直情啊，成个样咧，你可以想象，佢嗰种咧好似好渴望咁样咧。 好像开屏 做咩？系啊，我去地铁站啊，落夫，跟住然后。 点啊？ 人哋就话咁啊，上车啦咁样。我话唔系啊嘛，唔好啦。你知唔知我即刻扮演非常称职嘅角色？我拉佢走，我话喂唔好啦，仲不如人哋坐喺度等啊。跟住人哋就开咗门，系佢拉开咗人哋个门。佢仲以为人哋监操拉到门，人哋话喂唔系电门嚟噶，你唔好咁样拉咁样。 我想问受害者系边一位啊？开啦， 汉娜谷子乔。 O、okay、 K， 做咩啫？ 人哋喺度做紧咩？你知唔知啊？ 咩啊？ 人哋喺度咧，学你话斋等录音啊嘛。 等录音。 佢系等录音未到钟，佢又坐喺泊住喺架车度咧等紧嘅。 咁咪系咯，佢既然都喺度等啦。 而你知唔知人哋录音几时啊？ 几点啊？ 两点三。我哋出嚟嘅时候两点。 咁啱啦，一转 咪住嗱，你讲到佢咁唔要面，厚面皮咁厚，你有冇跟车坐？曾志豪，你答啊！ 我要制止佢， 你我上咗车制止佢，你都有答啊，系咪？根本你哋两个一啖啖噶， 唔系， 所以我尽量都唔同你哋两个约埋一齐放工咯。 两回事嚟噶，佢已经开口上咗车，如果我坚持话我要走嘅话咧。咁咪我傻仔咯？ 咩啊你？你头先唔系讲到好伟大嘅咩？讲到自己你拉翻呢个猪猪侠落车咁样谂住？ 我好在我想埋去咋，我惊一间佢同我哋讲多两句话，其实我想出尖沙咀买嘢 咁 样。 又唔会嘅。 点算好咧？真系。 我又唔会嘅，咁佢都话还掂。 因为佢真系唔会去尖沙咀啫嘛。 你去啊嘛。 喂，一嚟一回都要三个字嘅喎，你有冇搞到人哋迟到 啊？唔会啦。 佢好。处之泰然啊！上到去之后， 我仲招呼埋佢话：嗱，你唔使兜入边，兜去边咧？你快啲上翻去嘅咁样。 唔系，我觉得唔好意思啊嘛，人哋有个 阿杰坐喺度，你唔好意思。 咁你话你会点啊？咁你会帮佢闩车门自己走啊？ 唔系，我梗系会睇住监察住阿田喺架车上面做 咗啲乜嘢啦。我直到落车嗰刻，我都监察住佢有冇啲非分嘅要求。系啦，例如无端端又话，不如可唔可以去前面街市嗰度转弯啊？咁 唔系嗱，你录音录几耐啊？三点几之后，咁你落翻嚟落裤度兜我尖沙咀啊！你去边都顺路噶嘛？尖沙咀点会唔顺路啊？市中心嚟噶嘛？ 我觉得琴日真系系佢先做得出呢件事。 我啊，顺带话啊，不如下次咧上埋嚟嘅时候，记得帮我哋录下嗰啲生日歌啊，嗰啲咁样啊。 系啊， 有冇做嘢？ 有，我冇份做嘢，我冇同佢讲话。喂，你几时上嚟啊？可以再嚟、啊。 系咯， 法官大人，我冇嘢讲。 但系佢最 判刑啦，不如 我承认嗰下，就算我有嗰个心想坐嗰架车。我冇嗰个胆去咁样去上， 嗱你点真噶？ 如果俾你啊，人哋又同你讲话，哎呀，左云系咪要落货车你啊？咁样啦， 唔好啦，唔好啦，搞住晒，我一定系咁， 我 一定死都 系，冇错， 系啦。 不过只脚开始踏到上去，唔好啦，咪 系啊。除咗真系好熟嗰啲咯，譬如嗰日小尊翻咧，礼拜一我咪一嚟就讲，喂，小尊兜埋我啊，哎、我哋顺路啊。 反而小尊我又唔系几好意思要人兜啊。 点解你会唔好意思啊？ 做咩？你自己嚟讲清楚，鬼怕 无私显见先。心里有只鬼， 唔熟嗰啲你都够胆讲，一个熟嘅你唔够胆咁做咩？ 边个话同阿小强唔熟啊？啊，同我 你同哈娜有几熟啊？ 哈娜都唔熟，都熟。 嗱，你讲咗唔熟， 我有电话噶，点解唔熟啊？ 你会唔会无端 WhatsApp 有电话就熟啊？ 今日可唔可以再 check 我一次啊？咁样太过分啦，真系。所以我琴日见识到啦，佢真系可以完全系大无畏上到车嘅时候咧，你知唔知我有一刻觉得咧，我哋两个先系 artist 啊？佢喺后面直情喺度咧，哇！喂，就 哇，你 架车系、 啊、一定有讲呢句嘅，系啦系啦，可唔可以开大啲个冷气？我真系好热啊！嗱，有冇呢一句啊？估到系啲咩对白？ 我见到佢上车嘅时候啊，阿小强咧面上面流露出一丝不容易察觉嘅话，唔系真系上啊嘛？ 咩系啊？ 唔系啊，佢仲要系唔系真系两个都上嘅话，你唔好推晒成个波走啊！曾志豪话俾你知， 我都话我角色好被动噶咯，嗰刻。 唔通我见我拍档走咗上去送屎，我唔拉住佢咩？ 强仔啊，你愿意嘅我知道。 谷之乔话唔好意思啊，真系我冇谂过咧，你自己投紧粮嘅时候咧，会有两个不速之客上咗嚟。 应该系我啊，我 你点解唔跟埋上嚟？ 实在太丑样啦！难逃避内心的黑暗隧道城，难忘梦里边那迷阵。像铁壁般坚韧，像刚强又狠，永远不说我很伤心。未了解如何能治好这伤势，任雨逝，前尘已结疤有后遗。住过那些高低，但从前梦想仍未枯萎。谁亦怕痛，亦会有一些人破例。从头自爱，钢铁有泪不准决堤，沉重记忆面上没痕迹，再别提柔弱的身体，力气可消出孤寂，在谁暗下就会发出光辉。如无另外，你我最后亦像蝼蚁，强壮到底就是爱得起放得低，渺小的中的风刺激却美丽。但到底无人能洞悉这伤势，任雨逝，无痕那疮疤有后遗。住过那些谷底，自信和自尊仍未摧毁，痊愈再慢，但信有一天能破裂。沉重记忆面上没痕迹，再别提柔弱的身体，力气可消出孤寂，在最暗黑就会发出光辉。如无另外，你我最后亦像蝼蚁，强壮到底就是爱得起放得低，渺小的身体破茧可飞出天际，想中的梦会绽放美丽。是啊 ,Hannah, 谷子乔的钢铁有泪啊，也不到气温相对湿度 72%, 今天无论几热都好，我一定会拉住桂花田叫你不要再在敲人的车门啦。 好啦，你有车门 就好。但你昨天是那些叫什么没做什么事就成为了利益者的。 都唔系噶， 系啊， 我有付出噶，我打个招呼先噶喂。 咁又系，唔系佢发现咧，又冇有呢件事，系啦，好似我咁掂行掂过，咪冇事咯，咪行路落落裤咯。 嗱，但我估今日咧，即系全城热话，应该咧最闹哄哄都系佢噶啦吓。 边个？ 边有一套电影未正式上画之前预售过3000万票房噶？ 好夸张， 真系好夸张啊！ 开早场开到7点几都有早场， 有7点几嗰场，我又真系唔知道，真系好神心。我想话， 如果你话佢系平时2个钟嗰啲咧，即系可以睇完先翻工。我哋 3个钟咯， 但可惜就成3个钟。你7点几嗰场睇完就啱啱好。 嗱，希望我已经见到咧，有好多嘅朋友喺面书上面咧就已经讲咗现金剧透， 真 系绝交，即系写得好尽嘅。 呢铺真系冇办法，真系。 系，但其实佢哋第三集嗰阵时，我见大家都冇乜点剧透啊！ 第三集嘅时候， 佢哋做第三集嗰阵时，因为其实嗰集已经有啲英雄死噶嘛， 我都系噶。 但系我会话喺我个面书里面咧，咁多个朋友里面冇一个剧透过咯。 哦，咁 即系冇人穿咗煲嘅。 系你啲朋友都算系唔算系地球人嚟噶啦？ 系咪啊？ 算好 啊！即系其他你见嗰啲好多都爆晒咁啊！ 唔系啊，譬如咧最惨系咩咧？呢一套即系讲紧复仇者啦，第四集啦。咁你其中一个焦点，即系我相信所谓嘅焦点就喂，究竟边啲英雄最后死，边啲会翻生咧？ 系 嗱，你话唔剧透咧，有时佢系我最惊系咩？佢忍唔住唔觉意剧透咗。例如咩咧？例如可能我睇完之后，佢无端端话：，哎，睇完真系心情好舒畅啊，冇嘢讲过噶，你就已经知道死得啦。 咁即系平平无奇啊？ 唔系，心情舒畅，一定系咧。哦，唔会系有啲好悲惨， 唔会系一啲大家好钟爱嘅角色咧，可能最后都翻唔到嚟。 喂，但呢个又系你自己嘅既定谂法，可能佢个舒畅个解读同你觉得舒畅个解读 不一 样啊嘛，系咪 佢好少可有个人嘅舒畅系话，哎好啊，冚唪死晒啊，正啊，以后唔使再睇，好难。 可能佢个舒畅系，哇，我终于睇到啦，我觉得心情好舒畅啊，咁样都得。 即系讲到明 咗，好剧透噶喎， 好易咧，好易会咁，所以 好易你乱 谂 咯， 可以噶。 我又明嘅，即系作为一个大黑 fans 嘅话咧，呢套电影嘅啊成个系列啦，嚟到最尾嗰集啦，系咪？即系大家都讲，究竟系点样咧？所以一阵间咧有机会俾大家讲嘅。今日咧11:30咧，我们的咧系我们的超级英雄电影， 系 你边一台第一套睇嘅？你最中意系边一个嘅英雄人物啊？各样嘢啊，欢迎你而家咧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嘅面书同我哋分享先嘅。 嗱，我仲要提醒多大家一句咧，即系所谓剧透，仲有一种嘅对白系讲啲咩出嚟咧？出到嚟，无论同你讲话，喂，点啊，点啊，点啊，嗱，唔好讲剧情啊，我唔讲剧情，记住睇到最后，你已经想中佢啦。 喂，但系呢一个就佢哋 唔得噶嘛，又系衰，你明明衰喺咩地方？嗱、 啊， 记住睇到最后， 你就会有个心理准备。 即系话中间无论发生咩事咧，你知道唔系中局嚟嘅。举例，可能我乱笠我未睇噶嘛，可能中间咧无端端话原来 Iron 死咗嘅。举例啦、你本来个心好沉嘅，但系你谂起你个 friend 话，记住睇到最后，咦，系咪唔读佢唔会死噶？ 喂，但呢个又系你自己谂 嘅、 啊， 真系会嘅。你知唔知呢个咧？我遇过最多系咩咧？就系睇足球比赛，或者篮球比赛。咁可能咧，人哋睇咗上半已经系现场直播完啦。到我夜晚睇录播嘅时候咧、 都系 我谂住冇事噶嘛。点知咧就无端个 friend WhatsApp 就话：哦，你而家睇翻，喂，冇问题，喂，记住睇到最后。你即刻冇晒心情，因为点解咧？你一上半场睇到3-0，你完全冇兴奋，睇到最后即系肯定唔会系3-0啦。咁一定系追和啦，或者俾人反超啦，又或者俾人追和之后再反超，总之唔会净系3-0啦。你直接个心咧一啲都唔期待啊！你望住3-0，唉、又如何啊？你 知道 好容易噶，真系我最惊就任何人提 任何人绝交 噶。唔系噶，个个都话你睇呢啲电影啊，任何嘢咧，即系你千祈唔好俾佢咧流露出任何一丝嘅情绪。你最好净系问佢炮谷好唔好食啊？ 唔系即系话 真 系 唔好问， 系啊，真系唔好问。 应该直情唔好问。 系啊， 嗱，但系大家睇咗嗰啲我哋头先都话啦，其实任何人啊， 严禁啊， 系都严禁。但任何人喺呢个时候竟然走咗出嚟， 哎呀，做咩事？ 系啊，我哋香港嘅任何人咧， 系啊，系啊， 劲啊！嗱，因为咧，及嗱呢一个电影就闹哄哄之余咧，其实咧，我哋香港都有唔同嘅政府部门啦，唔同嘅政府部门咧，佢哋都有啲代言人嘅，即系例如我哋嘅消防署就有任何人啦。我哋跨部门啊，今次真系咧有一个叫做守护者联盟。就係、是、咧有唔同我哋唔同政府部門咧，佢哋嘅代表人物竟然跨國界， 係啊， 唔同部門佢哋走出嚟影咗張 poster 喎、 哦， 係、 哦、 啊 ，poster 咧就係仿效住啊，即係呢個復仇者嗰 個樣啊， 嗱，你 見咧就睇咗噶啦， 唔同嘅部門有啲咩吉祥物啊？ 吉祥物 你記唔記得？嗱，我哋消防處有，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吉祥物？任何人就係吉祥物啦。 係咯係咯，咪就係。 我哋仲有其他部門有吉清潔龍， 冇錯。係 啦，清潔龍 係咪而家仲係清潔龍啊？ 冇錯。 清潔龍都估下先，仲有大曬鬼， 大 曬鬼， 越數越多。 上次你介紹過㗎， 我介紹過。 水務署咧， 水務署用咩啊？ 滴色仔啊嘛。 滴色仔， 可能佢唔係佢啊 ？Water Safe， 唔 係 我啊， 唔 係 你嚟㗎。 唔係我哋有講過，可能唔係你翻啫。 唔係我翻嗰陣，個英文咁深，唔係我講嘅。 好啦，仲有一个，仲有一个， 仲有一个警务处， 警务 喐一喐 嗰个啊，哎呀，我哋 喐一喐系咩嚟噶？ 你 系系喎系系， 你 过 去兜啦，你仲要搞到佢唔知道。 无端端，因为我见到阿祖咧喺度晃动佢个胸部啊，我谂住有边 喐动噶咯，已经 跟住咧，跟住咧， 系啦，嗱，即系佢哋咧就夹埋一齐啊， 即系联盟啊，政府联盟啊， 冇错，呢个咧就叫做守护者联盟， 系 四即系 four 啦 ，four HK， 即系为咗乜乜乜咁样。 佢哋系为我哋香港去守护嘅呢一班朋友，你睇下嗱，佢哋每一个咧都有自己独立嘅 poster 嘅， 而且 亦都有一个咧 cross over， 我觉得佢型嘅咧系佢用咗英文。 可愛啊！全部個樣都 用咗英文，即係譬如咧，佢會有佢個相啦，譬如 Lazy Lion， 係啊， 佢抄嘅一套外國片啊嘛， 哦、 即係佢抄嘅一套即係荷里活巨型大製作， 我哋都抄噶。 抄咩啊？ 蜘蛛俠、蟻俠，我哋都抄噶。 我哋抄得靚噶嘛？ 梗係啦，梗 係 啦。 跟住 我哋抄個錄唔到英文去講， 錄到錄到錄到錄到。 佢真係，譬如係誒清潔龍阿德咧，佢就 H A A H R Duck T A K 咁樣。 阿 德阿 德 阿 德， 係啦係啦係啦。 跟住仲有 Lazy Lion，Lazy Lion。 你知唔知任何人個英文名叫咩名啊 ？Anybody？No。 Anyone， 仲有 Water Safe Dave， 系啊 ，Big Waster， 系啊， 仲有 我就系大西瓜， 系啦、啊。 阿曾清洁龙阿德就叫阿德啦。啊、另外嗰个我睇翻先，嗰个叫咩名？ 仲有一个人嘅咩？ 有啊 ，B 喎，佢叫做 Mr. B 仔自然教室啊，我都唔知佢代表边一个、啊、 B 仔自然教室。 仲有一个 Doctor Tin 添喎 ，Doctor Tin 啊， 系 咪天文台啊？定系 T E E N 啊 ？T I N 啊 ？T I N 啊？即系你嚟噶？ 系 啊，阿田 系咯， 田博士。 哦，嗱，唔知啊，嗱，总之咧，佢哋就有个 crossover， 就一齐守护住啊，我哋香港嘅朋友。我觉得呢一个抽水咧，都真系抽得唔错、啊。 抽得唔错，真系。但系如果你话咧，复仇者仲有咩可以抽水咧？你有冇谂过一个 angle 咧？就系话。咸片都抽佢水， 哦，咁梗系有啦。 系啊， 喂，佢仲特都拍得咸片嘅话，佢呢个复仇者唔拍啊？ 佢仲要咧个问题好简单嘅啫，就话你最想咧，即系见到边一个超级英雄咧，即系所谓变身成为三级片嘅主角， 应该黑寡妇啦，系嘛？ 嗱，佢话的确系嘅，嗰、那个即系黑寡妇咧系最多人拣嘅，咁、啊、但系咧、哦、原来 六巨人啊， 巨人都有啊，真系 系啊，睇下究竟合唔合比例咁样系嘛？ 我讲翻啦，原来咧嗰、那个Doctor Tin 咧系天文台噶， 嗱、哦、我老估到一天啊， 叫做道天队长，咁跟住咧就另外嗰个咧阿 B 仔咧，阿 B 仔原来系咧就香港生物多样性节而佢吉祥物渔护处。 哦，渔护署， 佢仲有个 B 仔自然教室。 喂，咁你想睇到政府嘅复仇者 For Hong Kong 联盟多啲啊？定系睇到呢一个三级版嘅复仇者联盟啊？ 嗰度有几多少人趴摊喺度啊？即系 咩为之摊喺度啊？你讲清楚、啊。 即系嗰个 poster 里面有啲咩人？ 冇嘢啊，你净系见到六巨人佢会有着衫咯。 哦 ，OK。 着衫点除衫咧？ 哦，咁又系嘅。 拭目以待啦，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占中案九名被告今日判刑，立法会议员陈淑庄代表律师向法庭呈递三份医疗文件，包括陈淑庄嘅脑部扫描，医生指佢有生命危险，会喺两星期内安排手术。律师要求押后判刑，法官批准押后至到6月10日朝早10点处理他的判刑，陈淑庄继续议员有条件保释。陈淑庄早前被裁定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以及一项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占中案九名被告今日判刑，是任学联常委张秀贤的代表律师在庭上表示，希望法庭判处张秀贤感化令或者是社会服务令，如果法庭认为不适合，希望法庭考虑判处缓刑。法官表示需时考虑，押后半小时再处理。代表张秀贤的资深大律师潘希引述感化报告指，感化官认为被告在案中参与程度低，涉及非暴力和初犯的罪行，加上张秀贤成绩优异，表现成熟和乐于助人，建议判处两年感化令或社会服务令。张秀贤是九名被告中最年轻，涉案的时候年仅20岁。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庭外表示，仍然感到平安和很有盼望，无论今日判决是怎样都会欣然面对。陈建文还法官在判词提到，他们相信通过占领行动可以争取普选是很天真，他反问有什么比相信一国两制更天真，但自己和很多人都相信和愿意保卫一国两制，呼吁市民星期日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比两制不被吞噬。朱耀明话：市民正面对香港沉沦，需要每名港人努力为自己和下一代创造和谐、生活幸福的社会，不要因为他们入狱放弃抗争，让政府任意妄为、剥夺人权和破坏法治，呼吁市民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俄罗斯指责美国加强对伊朗输出石油的限制是鲁莽和极具侵略性。俄罗斯外交部指责这种行动令到外界更清楚华盛顿的政策变得鲁莽和更具侵略性，毫无掩饰地要其他人屈服于美国。俄罗斯形容美国对伊朗的限制令人困扰，又赞扬伊朗面对美国的挑衅保持克制。较早前美国正式宣布会制裁所有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和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88点，跌75点，成交金额321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18点，跌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3.8升8毫，中国平安94.65跌5.5毫，中国铁塔2.26跌2仙，吉利汽车17.16跌6.8。中移动74.65跌8毫，小米集团12.28升8仙，建设银行6.96跌5仙，友邦保险80.6升3毫，万州国际9.54跌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1，日元11.19，瑞士法郎1.021，澳元0.704，加元1.345，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12,254点，跌5点。港金现价报11,890元，跌2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0.71美元，卖出1,271.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朗天路天桥啦，去翻元朗市方向，近住水边围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天桥啊，去翻元朗市方向，近住水边围交汇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由于有工程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影响到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柳街，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反方向去观塘，近浙江街就有工程，隧道公司就说工程已经完成了，但仍然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桃园围方向屯门，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就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蚊加到20,000。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翻，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拣。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太太，呢度5套衫成为一个沙尘暴同成个海嘅海水啊！ 你买一套衫，地球付出嘅代价大到你想象唔到噶。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集睇下速食时装衍生咗几多环境问题，制衣带嚟嘅污染对当地居民又有乜嘢影响？作为消费者，又可唔可以独善其身呢？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3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佢话佢自己冇咁大胆。其实你用翻自己平时撩女仔啊，氹人开心、氹人高兴嗰啲咁嘅大胆嘅形式走咗出嚟，其实你都可以攞到好多优惠噶。你唔好埋没咗呢个大胆先得噶，你系有噶呢个胆，攞出嚟。嘿，攞咗出嚟就好多优惠，你记住咯，呢个系我教你噶啦，曾志豪。 是真的很难学的，真的我觉得刚才桂花田说得对，跟追女仔一样，为什么要胆大心细，最重要是最后一句面皮厚嘛，所以拗优惠真的你认第二没人认第一，第一不易做。不过呢，我呢个拍档就有道好嘅。虽然佢胆大心细面皮厚，但係佢从来唔会用呢个面皮厚呢去打尖嘅。因为嗱，讲到优惠呢，有啲人会认为呢，其实打尖呢都系一种优惠嚟嘅。当然啦，你要加个引号啦，因为呢个优惠呢淨係你自己先攞到㗎嘛。同埋你呢个优惠呢系要建基于呢人哋嘅蚀底之上嘅。点解要讲下呢一个即系排队打尖呢？因为话说咧，我琴日我太太咧就同个仔咧就同啲 friend 咧就去咗海水公园度玩。其实重点就唔系海唔海水，而系一个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咧就一定系非常之咁多人嘅，人多自然就有人排队同埋唔排队啦。而呢度咧就见到一个好紧要嘅即系文化嘅差异啦。点解咁讲呢？就话说咧，当时佢哋喺度排紧队嘅时候咧，你知道我哋香港人排队有个习性嘅。我哋系好难会前胸贴后背，中间梗系要留翻个呼吸位嘅，好合理啫。咁点知喺留完呢个呼吸位嘅时候咧，就有一班嘅不知名嘅团友咧，点解会称条团友咧？佢哋个个都戴咗同一色嘅帽嘅，唔知咩事啦吓。咁啊，全部冲晒埋嚟，冲去咩咧？就系喺你同前面个人嘅空隙之间，即系话佢系帮你填满晒所有空隙嘅。呢啲咪就叫滴水不漏咯。咁当然啦，跟住落嚟嘅剧情少乜免就係话你做咩要排大队啊，点解你要打尖啊，喂唔好扮听唔明喎咁样。咁但係经过一轮扰攘之后呢，都係无功而回㗎。点解呢？因为其实佢唔理你就真係唔理你㗎。嗱，胆大心细面皮厚里面呢，佢哋係应用晒出嚟㗎。胆要够大，仲要心要够细，因为呢要细心呢先可以见到呢你有呢啲空隙走出嚟㗎。而大胆呢就佢个胆冲埋嚟。最紧要面皮厚呢就係最尾嗰步啦。你闹我啊，我系唔会理你㗎。咁啊，最好笑嘅地方系咩呢？当时咧，佢哋排紧咧要上嗰啲即系唔知列车嗰度嘅。咁呢班人排咗队上去之后咧，后边啲人就梗系全部都要逼住啦，因为你霸晒啲位就冇位噶啦嘛。呢个时候佢哋够胆讲嘅，喂，唔好逼啊，唔好逼啊，大把位噶，你唔好再逼上嚟啦。哇，真系叹为观止。你会发现你唔打尖嘅，你点会上到去可以咁潇洒喺度嗌唔好逼先得噶？嗱，呢种嘅打尖现象咧，你会发现喺佢心目中咧。只要佢排咗队喺前面咧，佢就已经觉得自己咧系合理，佢就占据咗咧嗰个所谓咧真系抢滩嗰个地段优势噶啦。后边嘅人就千祈唔好再嚟逼佢，后面啲人如果逼佢咧，就系、是、后边啲人唔啱。所以当佢喺打完尖之后，佢就忘记咗自己，佢觉得自己系排紧队嘅。而另一个打尖嘅现象咧，就系、是、佢觉得佢冇咧阻碍到你乜嘢正常嘅利益。呢个系点样体现出嚟嘅呢？话说我喺台湾旅行嘅时候咧，咁啊去到一个叫野柳地质公园啦，大家都有去过影个女王头。咁咧佢有一个好特殊嘅即系排队方式咧，总之大家咧就要一条龙嘅啫，排到去嗰个女王头面前影完相咧，所谓温围走嘅，你一个方向你冇得翻转头啊咁样。咁啊大家打晒蛇饼就排长龙啦。咁喺呢个时候咧，突然间我就见到咧又有个阿婶打横咳入嚟，咳喺我面前，跟住我哋第一时间话：喂阿婶你做咩啊？做咩要打尖啊？佢望住隔篱，原来喺不远处咧，佢老公咧就步咗喺另外一个地方度，就唔系喺我哋排队嘅正中央，喺侧边少少嘅位置，就唔系可以望得正个女王头。但系咧，其实佢都系等于咧离个女王头好近嘅啦。佢就话：喂，你俾我摄去隔篱嗰度，我影张相，我唔会阻住你嘅咁样。跟住我嗰时候我谂啦，唔系啊嘛，你都等于系打咗尖嘅，因为啲人排咗好耐队，先至可以黐埋个女王头附近。佢而家咧。就不停强调我不是站在你们正中央的位置，他说正中央位置我继续给你影相，你有排队你用，但是我用你们隔离的位置，这个位置 OK 啦，是不是啊？我那一下真的转不到弯，我只知道喂 就算你企喺我隔篱，你都系打尖啦、啊。因为你有得企喺我隔篱，系因为你排队排得好前，你先有机会享受呢个位置嘅啫嘛。唔系觉得自己企歪少少就算冇嘢系嘛？但你知唔知啊？佢系真系咧，嗰刻佢个信念强过我啊！佢真系觉得我唔明点解你要阻住我啊！我都唔阻你，我喺隔篱啫嘛。最后我哋真系扰攘咗咧几分钟，我哋系齐心合力，因为后边有其他都系啲香港嘅团友，先至可以逼令佢离场。但系佢就深深令我体会到，原来咧打尖嘅人咧，佢系有好强嘅信念嘅。第一，佢觉得你有位我唔攞系嘥咗嘅；第二，佢觉得我攞咗你个位，其实我冇影响到你嘅即系使用嘅服务，冇使用到影响到你嘅质素。我其实唔阻你嘅，你做咩唔与人方便呢？所以路漫漫，真系要学识呢一个排队咧，系真系要由公民教育做起嘅。风头火势，琴日黄耀祖唔系，如果黄耀祖琴日都喺度嘅话，我相信情况同琴日系会有啲唔同嘅，因为佢会排队，佢会上先走先，总之我哋琴日三个都一齐会坐晒喺架车里边。黄耀祖，你琴日只系冇机会受到诱惑啫，唔代表你可以把持得住嘅，交俾你啦，以后。 我会睇量成件事嘅，我觉得系朋友之间嘅互相帮忙嘅啫。下次如果咧阿谷子乔咧要坐车嘅话，豪仔你都会兜翻佢，你一定制啦，系咪先？ 但我就唔会兜阿小强咯， 同埋唔会兜阿田。启动啦，启动啦！讲咗好耐啊，就呢个嘅启德体育园啊，琴日咧就正式动土啊吓，预计咧去到2023年咧就会落成噶啦。咁啊，当中咧大家都话望住晒其中一个焦点嘅地方咧，就有佢有一个主场馆啊，将会咧有成50,000个座位嘅，而其中一边咧更加系用玻璃幕墙添，令到咧喺场里面欣赏紧比赛嘅观众们咧，同时间可以睇到维港嘅景色。喂，就讲到呢一度。都觉得好劲啦，系咪先？咦，但系另外一样嘢咧都好劲嘅，就是、当琴日咧我哋嘅特首咧出嚟讲嘢嘅时候咧，就会话今次咧就将呢一个咧，因为其实佢哋都即系成300亿啊，政府都投资咗呢个300亿元啊，作为呢个建筑嘅费用，真系大老细啦。咁啊，平时大家都会知，近几年好多大型嘅基建咧，即系钱就俾咗啦，不过咧嗰个成效系点啊？又或者即系咪漏水啊？系咪有呢度坏风扇啊？嗰度咁样咧，仲要系嘣一声，即系啱啱起完，咧我哋通车啦，跟住。隔咗一个月唔够，跟住就开始有问题咧。即系究竟佢嗰、那个啊质素系点，个手势系点，我哋都好担心啊。诶，今次咧佢哋加咗一啲新嘅规矩，就系话咧诶，因为今次咧就系我哋香港啊有史以嚟最重要嘅体育投资嚟噶，希望咧落成嗰个日期系要准时嘅。而且要避免超支嘅，佢咧就加咗一个条款喺度嘅，就话如果工程有延误嘅话咧，帮佢哋咧就起嗰个单位咧吓，每日系要罚款430万港元嘅，喂个数目都真系好多，咁仲要系逐日计，每日要罚款成430万，咁啊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终于觉得啊好啊好啊好啊，终于有希望啦！成日我哋话咧做老细。即系唔好话大晒嘅，但系点都起码可以话事啊，系咪先？但系成日觉得我哋香港政府咧，啊，你批嗰啲工程出去俾人哋做咧，啊，最终咧人哋又走数啊，啊，跟住要佢出嚟交个报告啊，各样嘢可以失咗踪嘅，唔知道嘅，跟住啲手尾咧就点啊？哦，又批多啲钱咯，我哋又自己搞掂佢咯，咁样。今次咧，终于如果佢哋要延迟咗呢个完成嘅话咧，由佢哋去负责翻。仲有、哦，因为咧佢哋跟住咧就会交俾营运公司咧去帮佢哋营运呢一个嘅体育园啦。而当中咧，而家个合约咧已经有一个营运期啊，就写咗喺度嘅。就例如咧，就系话如果首5年嘅营运期啦，每年系需要喺主场馆里面举办到40日嘅活动，第二年咧就要再增加，即之类咁样嘅。而如果唔达标嘅话咧，每日即系平时第一年啦就要举办到40日嘅活动，你搞唔到40日嘅活动嘅话咧，每日系要罚款50万港元噶。而且咧，你都有即系佢哋要 guarantee 啊，保证到咧每年入场嘅人数有几多，唔达标嘅话咧，就每个人头去罚款噶、哦。咁所以咧，即系嗰件事咧，你会觉得啊，终于都有啦，我哋终于即系可以做翻个老细啊，话俾人哋知啊，耶、yeah, ！你哋如果唔准时交货嘅话咧，咁我哋会罚你钱噶。不过我都有其他嘅担心嘅，即系话嗱，准时就一件好事啦。 咁个手工好唔好，会唔会又漏水啊？嗰样嘢嘅话咧，希望如果呢啲嘅条款摆埋入去咧，就更加好啦。同埋啊，唔单止阿祖啊，仲有好多朋友都有一个嘅担心嘅，就系话啦，你喺启德嗰边咧就开咗个体育园，跟住你成日都会已经放紧风出嚟噶啦，就话呢个最大型嘅场地啊，同啊大球场啊吓，好似有一啲嘅重复咗，即系嗰个用途啊，各样嘢咁样啊，有讲过咧就会将大球场去改建啊，各样嘢啊咁样嘅，甚至伊丽莎白体育育馆咧都喺个名单里面度嘅咁样，即系阿祖会有就会觉得啦，如果我哋成日都会话咧，我哋运动员系要支持嘅，我哋香港运动咧系想推广嘅话，其实多几个场地咧推广，叫大家喐一喐啊嘛，系咪？永远都系啱。唔好起咗一个新嘅场地之后，喺其他嘅区域，尤其是香港岛靓地段嗰啲，即系湾仔运动场啊嗰啲咧，你又谂住打佢主意起其他楼运动嘅场地，我哋需要嘅。而如果你有一个新嘅措施咧，去保证住个工程有冇延误啊，各样嘢，我都大大力欢迎欢迎。风头火势，风头火势嗱啊！虽然我呢位拍档我成日话佢面皮厚啦，但其实企喺佢隔篱咧，有阵时都有佢嘅好大歇，我哋都攞到啲着数嘅。所以咧，我啱啱见到今日我睇嘅呢一份报纸咧，有一张买芝士蛋糕即减70蚊嘅 coupon， 我就将佢送咗俾你，少少心意啊，唔好客气啊，俾翻个 coupon 你啊吓，猪猪侠。 哇、wow, 多谢多谢啊，真係嗱，有好嘢俾大家啦，係咪先，多谢晒大家。其实呢攞优惠呢唔係一啲咩事嚟嘅，咁人哋都优惠咗俾你，你攞咗佢，咁你一家便宜两家着，咪几好囉。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你攞咗个优惠点样一家便宜两家着？ 咁嗰个间铺头又可以即係我得到我个帮衬，我又平咗。 你坐咗人哋架车，佢得到啲咩便宜呢？ 咁又冇，咁佢咪唔使喺度浪费时间囉。其实呢佢都 可以同我哋倾偈喎。 係啦，又可以同佢倾偈抒发下喎，咪几好嗱，各位父母啊，其实你哋每日睇住自己小朋友成长咧，其实真系有开心有激气嘅时候嘅。咁啊，开心咧，你就会感到好欣慰啦。但系激气嘅时候咧，就会谂点解你咁曳噶咁。但系有专家话咧，小朋友如果出现咧有几个嘅坏习惯咧，其实佢唔系曳啊，其实系好嘢嚟嘅。嗱，但唔知道大家又 O 唔 O 几接受啦吓。佢不过咧就真系要咧爸爸妈妈咧正确咁样去对待嗰件事，千祈咧就唔好用错方法去教小朋友。如果教错咧，咁就变成咧埋没咗佢哋。系啦，咁啊，咁有佢话咧有研究咧就发现咧。大脑发育程度越高的小朋友呢就越容易讲大话的噃。佢系意识讲大话的小朋友就可能有更高的 EQ。咁啊，因为咧佢哋开始有意识到咧揣摩到其他人的心思，佢话咧能够咧理解其他人嗰啲情绪。佢话当咧父母真系发现小朋友咧讲大话的时候咧，千祈唔好即刻大闹佢住。佢话喺呢个时候咧，就应该鼓励佢哋讲出事实，讲出嘅实情究竟系点样，同埋解释翻咧，讲大话咧嘅坏处系啲乜嘢，俾一个正确嘅价值观佢哋咧，就唔好以为咧，即系咁细个，佢讲唔明嘅，听唔明嘅，唔系嘅，佢识得讲大话嘅时候咧，咁即系证明佢有思想，佢有谂过嘅，佢先会讲噶嘛，所以咧父母咧唔系第一时间闹，系话俾佢听，氹佢哋，鼓励佢哋吓，讲出事实嘅真相，咁咧另外咧要讲埋啊，讲大话系唔好噶吓。咁啊，第二就系、是、有啲小朋友咧，系即系喺啲麻烦年纪嘅时候，即系嗰啲叫 trouble age， 咁啊都会出现咧唔合作嘅情况。喺两三岁咧就开始咧中意咧，即系我唔分享，我唔礼让，跟住咧咩都系自己嘅，我嘅全部都系我嘅，同埋唔中意同人打招呼啦，咁样唔中意分享啦。咁点解会咁啊？哦，专家就话咧，因为佢哋咧有咗呢个叫做羞耻感啊，咁即系开始咧有自我意识嘅发现，嘅发展，咁所以啊，如果咧三岁开始学顶嘴，同你唱反调嘅话咧，其实咧佢就话啦，小朋友开始有自我嘅概念，知道咧自己咧同爸爸妈妈唔同咧，咁呢个时候父母嗱，你应该要耐心教导，更加要控制好你自己嘅情绪，唔系话做咩你成日同我顶嘴，唔同我唔用一字噶，系因为你系你，佢系佢啊嘛，你可以教导佢，但系就唔系要佢跟随住你咯，要话俾佢听边啲系啱，边啲系错。所以顶嘴咧，其实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 我覺得父母應該可以接納佢同佢定咗，因為佢都不停咁思想，不停咁諗緊嘢嘛。另外就係啦，嗱喺一個第三樣嘢咧，就係講緊咧，佢係咪一個破壞王嚟嘅咧？佢係咪喺屋企咧中意咩都咬啊？中意咧將啲筆喺度畫啊畫啊，整到屋企亂出八大龍，同埋畫到花呢碌嘅咧？嗱。呢、这個時候呢，如果爸爸媽媽要佢喺屋企呢乾乾淨淨、企企理理，根本小朋友就做唔到嘅。而呢個時間呢，根本呢、这個時候呢，就要俾佢哋呢嘗試去揣摩一啲嘢啊，接觸一啲嘢啊，去發揮佢一啲嘢嘅。其實呢個時候，如果你喺度話唔准畫、唔准整，乜都要整齊咧，咁你就會可能會埋沒咗佢一啲嘢噶啦，同埋可能會令到佢咧有啲焦慮啊。咁咧，同埋咧，阿曾潮咧去屋企嗰個方法好啦，整一幅咧，即係喺屋企揾個地方，俾佢可以任畫任畫滿面俾，唔好理佢畫乜都好啦。呢、這個咧都係俾小朋友一個發揮嘅空間嚟嘅，因為咧呢個時候咧即係喺冇限制地俾佢創意，其實咧佢可以睇到好多嘢，同埋喺畫裏面咧，你可以睇到小朋友哦，原來你咁樣噶，哦原來你諗呢個怪獸係咁樣噶，就可以諗到佢咧嗰個思想去諗緊啲乜嘢。所以咧各位家長係啦，教小朋友咧都唔係一件易事，記住嗰樣嘢，有一個正確嘅對待咧，千祈唔好用錯方法咧，咁你嘅小朋友可以健康快樂咁成長噶啦。 哦，眼前太空帆，哦，西途有太多的變幻。世间每天纷争，只充满斗争喧哗，不必要为着实现彼此偏见，赶不上发表指责，赶不上说他不对，没有一刻休息空间。还记得某天家中思想已变得一空，将所有端重混乱不安淡忘，不想要每天争斗，真假我已经睇透，没有一点一点担忧。世界正已变异糊涂，太多欲望的逼压，我已厌倦了在从前常被受骗，可否触摸眼前这装扮，妨碍多些，在漫长整夜伴着天边星际，天空里有所指引，他给你每种保证，是那多么多么精彩。世界正越变越糊涂，太多欲望的逼压，我已厌倦了在从前常被受骗，可否这装扮，可否冲破以前那颤抖的岁月，道别旧日落寞，现在坚守我自信。可否冲破眼前？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 Beyond 嘅可否冲破少时间咧？我想讲下咧，原来即系有啲突发嘅病咧，你见到真系有啲叫做咩手足无措，仲要系咧估唔到嘅。 系 因为今日讲咧就话国泰咧，佢就话公布咗佢哋嘅两宗嘅即系飞行嘅一啲事故啦。咁佢就话原来咧试过两个月里边有两次咧，佢哋嘅机师咧揸揸飞机嘅时候咧，突然间咧。是视力受损，有一啲嘅文字咧写到直情系咧，即系失去咗视力咧。 系啊，失去半个钟，半个钟头。 系啊，即系搞到佢系要即刻揾副机长去即系接手咧。咁当然因为佢有副手帮助嘅话咧，其实应该就冇危险嘅。但系作为一个打工仔，你真系会觉得话，点解会无端端翻翻下工，佢又真系揸揸下飞机，会冇咗视力嘅咧？有个直情话咧，突然间气喘啦，即系唞唔到气咧，然后佢同佢讲话，我而家失去咗工作能力，跟住就隔篱嗰个接手， 系 啦。咁你话我哋平时一般打工仔。有冇试过会咁样嘅咧？ 哦，通常咧，老板又话唔加人工啊，我呼吸道好唔畅顺啊，你就会咁样咯，系嘛？ 唔系，我真系遇过 啊， 每逢一开会 啊， 即系突然间失去咗清醒嘅能力。 哦，你话你自己啊， 瞬间就瞓咗， 你 我就马上交俾鬼花田。喂，你帮我听咩？ 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05点，跌160点，成交金额4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9点，跌1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1.8跌过二，中国平安94.6跌六毫，吉利汽车16.9跌9.4，中国铁塔2.24跌四仙，中移动74.5跌9.5，建设银行6.93跌八仙，小米集团12.24升四仙，友邦保险80.3无起跌，万洲国际9.54跌六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2，英镑10.141，瑞士法郎7.682，澳元5.519，加元5.831，新西兰元5.192，欧元8.7947。每百日元咧，港元7.0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0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254点，跌5点。港金现价报11,890蚊，跌2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67美元，卖出1,27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仍然系有工程嘅，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住律伦街啦，系有工程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大车多。至于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只系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新界机场。长路方向博览馆近住机场南交汇处一段是挤塞的。另外继续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山顶缆车发展计划，山顶缆车暂停服务大约2至3个月，市民请乘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山顶。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桃园围方向屯门、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山台方向荃湾、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运输署提醒你，在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不开心又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部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 74%， 听个节目风速快活人。 是啦，咁啊，平时呢即係而家假期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諗住去郊外烧烧嘢嘢食啦。 係 有冇啊， 郊外烧嘢食。如果有人帮我，有人帮我透埋路同埋吉 你讲你都懒嘅，点解 唔係懒啊，即係只不过将个愿望讲出嚟啫。 喔、嗯、做呢都要依旧要做嘅。 係啊。 你咪吉即係烧烤叉呢吉嘢食嘅。 吉 即我意思烧烤叉吉嘢食嘅高手嚟嘅。 唔係。特别係 我隻雞翼啊永远自己喺度自转㗎。喺度唔知想点咩意思啫。 哎呀，我哋兄弟嚟㗎，原来呢方面。沿河地转真係佢係咁转㗎。 我就想问你本身係諗住唱咩歌。 其实唔记得咗 真係即係 佢咁样可以唱得几句 啦、啊。到 你话有咩系最难吉嘅嗰啲烧烤食物呢？鸡翼真係认第一冇人认第二 咁 认 第 一。 鸡中翼都自己转啦，唔好话鸡全 翼。係啊，因为呢佢嗰隻鸡即係冇咗个尖嗰隻叫做鸡中翼系咪嗰隻。係啊，嗰隻鸡中翼呢你其实细只喎，你插上去嘅时候咧，有时咧插唔到咧，可以令到一嗰个金属铁条咧，可以好靓咁样穿住喺佢个鸡翼嗰肉中间，令到佢唔会掉掉 揈。要掂到骨嘅应该，你先至可以固定到个位置。 系啊，佢有两条骨组成噶嘛，嗰、那个鸡中翼，咁你咪喺佢两条骨嘅中间插入去， 插得唔好 咧，再穿埋佢两条骨嘅中间，咪啱啱两条骨夹住咯。 唔系，佢我估阿祖嗰个条条揈同我一样咧，就系本来你系谂住即系烧佢后边噶嘛。你零一零 又都系烧佢旁边啫嘛， 后边 系啊， 佢又劈翻过嚟， 经验之谈 系啦。 所以咧，我放弃咗烧烤叉好耐噶啦，我已经变咗咧系嗰啲 用网咯， 用网又或者系即系喺屋企啊，人哋屋企啊， 即系用嗰个 成个炉咁样咧，你摆喺度，你戴住啲顶帽，忍唔住烧顶住， 想除一除， 除咗佢 OK 噶，你咁样夹住啲头发，无端端变咗齐音，咁我唔知点望住你仲。 第一，佢咁样又就好啦 ，OK 嘅 ，OK 嘅。 跟住嗰啲金沙骨又好难啦、 啊，金沙骨都好咁大， 多春鱼好难咯、 啊。我以为无端端话我多咩添，真系 啊， 好想闹我。 多春鱼真系好难、啊， 金沙骨 鱼咧就系嘅， 系啦， 鱼就唔系。 我以为你话你烧咩金沙骨咧，真系多春魚。 你就算系已经唔系用叉去拮住个多春鱼噶啦，你用块网去即系扣住咁样。有阵时咧，你跟住又会掹翻出嚟嗰阵时，你烧得太熟咧，又会黐住个网。 其实多春鱼咧，就算喺寒烧咧，你已经喺嗰啲。都系难，都系难嘅，我都唔知点样食。 同埋 对你嚟讲都有难度， 角色嘅扒类咯，因为扒 都有阵时扒都会嘅。你拧转咗嘅时候咧，都系有啲 地方 未熟嘅。 所以你知唔知我点解咁唔中意烧嘢食咧？ 系， 我唔想去，唔系我唔想去到大家坐三个钟，我食嚟食去都系丸仔同埋肠仔， 系 我食咗成兜墨鱼丸加埋红肠，等到啲人仲以为你好中意食，系啊，好中意食嘅， 我真系笑到你，我真系笑到，嗰个牌又甩又剩啦，真系好烦啊！去到嗰个位我会试下点噶，我永远咧都会叫人帮手噶，我真系吉唔到只鸡噶，我真系想食噶，因为你烧俾我食，因为你帮我吉啦，咁 我会我会偷人哋啲咯， 唔识食唔识餐就要去问人攞。其实叉唔系嗱，其实嗰两个 V 字咧，你可以将佢擘大啲。如果烧扒嘅时候擘大啲，咁佢咧嘅牙嘅位咪可以即系整得好啲咯。你真系穿嗱。平时学下缝人，咁你咪知道咁样点样穿啊穿啊穿啊，咪穿到嗰块嘢咯。 估唔到你对于烧嘢食过嗰个沉迷， 咁但系 如 果穿下穿下， 但系嗰五个字啫，我同阿豪姐系有差，不过唔识用。 哦，系啊， 有差唔识用。 啱啱，我明嘅。 有差等于无差， 系 啊，有用等于无用。 手中有差，手中无差，哇，几高啊！ 所以如果可以嘅，我想用筷子嘅。 筷子你咪想烧埋只手啊？ 有啲人嗰啲长筷子噶嘛，长过长通粉噶。 哦，烧埋嗰支筷子啦，木筷子啦，系咪？ 系啊，我会用烧烤炉嗰啲，你摆晒上去，跟住就攞个夹夹翻住。 懒到冇朋友嗱，而家咧即系又嚟一个咧烧烤神器。 烧烤神器。 嗱，你哋唔知道有冇买一个咧长方形嘅，即系一个网烧咧，将啲嘢夹夹夹夹完之后咧，即 系咪好似人哋鸡蛋仔嗰啲夹饼 啊 嘛？ 系咯。有冇买嗰啲嚟烧噶？ 冇，因为其实我真心唔太喜欢烧嘢食。 我都系，真系。 除咗我去一个朋友屋企，佢真系我叫佢 Mr. BBQ 嘅。 系。 Mr. BBQ 咧，佢咧就住西贡嗰边嘅，咁样咧佢就有个炉嗰啲啦。佢 买长期都唔识噶啦嘛。 嗱，个炉唔识系一件事，其实就算你一个炉啊，唔用嗰啲叉去拮住嚟烧，首先唔使去拮住嚟烧 啦， 因为佢摆上个炉面度烧噶嘛。佢仲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神器嘅，例如点样咧夹住咗佢之后咧，就变咗一个啤酒烧春鸡。 夹住咗佢变啤酒烧春鸡， 有个啤酒罐摆咗下面，将只鸡凹上去，佢有啲嘢咁样插住个鸡，好食到冇朋友啊！话俾你知，我搵相俾你哋睇。 就算唔好食啊，净系呢个神器可以制造到都够过瘾， 真 系 好高分啊！呢个真 系，因为佢真系中意烧嘢食啊嘛，咁、 啊、 所以佢咪谂下啊，净系就咁用叉拮住佢咧， 你而家呢 个 烧烤神器， 嗱呢、這个 可唔可以解决到我烧鸡翼呢个问题咧？ 其实 如果解决唔到嘅就唔够神噶咯喎。 咁唔系，佢可以。 烧鸡翼都解决唔到，真系要唱噶咯！ 烧鸡翼，我中意食。 但系佢可以解决到你一次过可以 烧好多只鸡翼， 一个人烧而可以十个人享用。 一个人烧十个人享用哦，咁即系会唔会好似佛抄咁啊？一支哇吓死我，以为有三级片啊，冇啲人 话。系啊系啊，我知你讲过， 系 啊，睇过 真 系 好正。 嗰只鸡浸住个啤酒一齐烧嘛，因为个铝罐可以透热咧，可以里面即 系 有埋个酒 啊， 正真系。嗱，你帮我估，你唔好同我讲你嗰个烧烤神器，好似我哋细个佛抄咁样咧，将十支笔绑埋一齐，然后你一次用埋可以抄到十行出嚟咯。佢话一个人可以烧俾十个人食噶嘛？ 我知道，我 你会唔会而家系咁样噶？ 哦、即系你将十支叉绑埋系啊？你 我谂唔系添啊，直情系好似猪八戒你嗰个武器咁样啊，你嗰个钉耙爬嚟嗰个咧，咁咪九齿钉耙咧，咁咪一个柄，跟住有九个勾出嚟噶嘛？ 系， 咁咪即系等于你而家个烧烤叉咧，我哋平时就一个 U 字型嘅，而家咧，而家你就 系 咧，犹如个高山好多个 W 咁样。会唔会咁样？ 呢个方向 啱嘅， 但系佢个美观度系高啲嘅。 系 嗰啲见仁见智啦，都烧唔到鸡翼嘅，岂有此理真系。 唔系你烧鸡翼， 烧到 鸡 翼 喎， 你 话 烧 唔 到 噶？ 可以嗱，我见可以。 我话你啊， 咁即系佢都唔系帮到我嘅。 因为都学习唔到烧鸡， 一次可以烧十只鸡翼， 系咯？ 系咪就系头先我嗰个方向？ 嗱，类似嗰个都算系嘅，你冇得话唔系嘅。但我会形容 系 孔雀开屏式嘅烧烤叉， 系啊，好靓嘅。嗱，佢个噔噔噔嗰个烧烤。神器就是一支竿有十支叉， 唔系啱晒我烧肠仔。 系啊， 佢个感觉咧就好似一个钟里面咧有十支时针 啊， 就向住十个唔同嘅点去进发咧，跟住就四方八面，总之就散播开去啦。 叉丸又系得啦，叉肠又得啦，咁又叉鸡翼点会唔得啫？系咪先？ 得，成个摩天轮咁咯，见到佢整出嚟个样。 系啊，嗱，我有睇到咧，佢咧就设计呢一个嗱香港嘅品牌设计嚟嘅，即 系 知道香港人真系中意烧嘢食啊嘛。我有上到佢哋个面书度睇咧，佢咁样介绍嘅。 好啊， 佢就话呢一个咧。佢叫做摩摩烧烤叉， 摩摩 烧烤 叉， 系啦， 更多 叉，系啦，更加多啦。 咦，但系摩摩。 摸摸茶就好嘢嚟嘅， 系啊，咩啊， 系咯，摸摸茶即系话咧，你可以好容易查到啲蜜糖上去啊， 又唔系， 系咪咁嘅意思啊？ 佢就系咁样形容嘅，佢就话咧一次过咧可以烧十条肠， 可以啊， 三十粒丸，哇，谂起都肚饿啊， 十只鸡翼 噶， 系啦， 真系可以烧到十只鸡翼噶，咁样， 系啊，因为佢有十支嗰啲叉嘅走出嚟啊嘛，咁所以咧其实系可以好方便咧，等第一种咧，喂，唔该，可唔可以帮我烧埋啊？咁唔使啦，佢一次佢真系可以。 我觉得 OK 嘅。 不过我哋头先就喺度谂啦，哇，肯定好重啦咁样。 系、哎，我都担心个重量。 因为佢聚埋喺个头上，即系嗰个叉嗰个位啊嘛。咁你谂下，十条肠仲 OK 喎？你卅粒丸，你话你咁你点啊？有嘢晾住就得。 讲真，如果你一次过可以烧到十粒丸，因为你见到佢个结构咧系几实净噶。 系 啊。嗱，你睇佢烧丸嗰张相咧，即系你觉得系几有信心嘅保证。 佢系用咗一个好似血滴子咁样嘅造型啊，各位，又好似金轮法王嘅嗰个轮盘咁样啦。咁然后下面有条波板糖个棍啦，咁又拎住佢喺度烧啦。 喂，咁你虽然有咁嘅谂法啫，但系要人做咗出嚟先得噶嘛。但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可行，同埋兼且咧，啲阿爸阿妈可以一次过咧烧饼，即阿爸 系冇错。 阿妈你去玩啦，系啦，我唔使逐次净系得两样啊嘛，每次一系揸住两只手咧就得嗰四件嘢。而家阿爸一个咧已经叉咗十条肠，一班阿仔阿女都可以慢慢食啊。 点解个角色系阿爸咧？ 阿爸 同埋阿爸个语气会唔会好似你演绎得咁自然呢？阿妈，你哋去玩啦，我自己喺度笑得 我反而觉得呢一个咧，系起码咧，你第一次即系你知啦，通常你烧嘢食，哇，又要揾到个炉啦，又要透个炉，其实已经好饿噶啦。第一轮咧，喂，大家都有得食，几开心啊！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猜书神器。去到最后就会话猜啊猜猜猜， 你放心，你唔使猜，人哋都唔会叫你烧，因为你冇乜信心嘅保证。 我会 点样都做到阿片书，我都去煮最好食。 而家咧嗰啲叫做烧烤场咧 book 咧可能有三个钟啊，三个钟其实 是你个烧烤场，我谂起一埲墙嘅烧烤 场烧烤地方 啊， 系啊，得三个钟头其实唔够烧，所以呢个神器我觉得真系好。 喂，我哋讲咗咁耐一齐烧嘢食，我仲未烧到嘢食。 你想唔开放你个天台？ 喂，咁但系我要有时间先得噶，要捞 啊！ 我可以负责 你自己嚟我屋企烧完啦， 我可以摆埋嘢上嚟。 我可以负责净系烧肠仔同埋。 你负责买边个嘢，跟住你烧。 又或者我可以负责做摸摸茶嗰个角色，我不断查。 小平，为正事为纵行，彭定康七景如山人，费清左交与杨岳桥，马云为是一起交多过陈奕迅。 朱海景， 哇！有长毛鬼黑剑吕洞庭，何斯发功五月天，张晓明林。有秋生雨十八日时光，董建华欣怡仲有文建联，得过叶君陈文琼姐，牛丸仔主席曾俊华，你睇清楚呢次集爷定后宫，蜘蛛仔 Andy 捞罗冠聪，通通通。 梁天琦、杨国权、陈德林、胡国兴。 敬畏乱金欧，舞蹈淑仪，同叔炳江大楼金美，文海李波林文基啊，古仔如翻梦，知风小风姐，万别蔡英文， 飞起身。 白玩到好大，大明仲有交派喎， 齐恩化妆，龙虾放汤，众恩硬闯，同埋特首到位党， 你普选情快降临，救香港。 排名不分先后，左右中间系人定系鬼，佢哋答明一派。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败坏人。 一对情侣分咗手之后咧，点样同个前度保持住任何嘅关系啊？吓，即系你话闹交反面嘅一种关系啦。OK， 有阵时仲有联络嘅一啲关系啦，有阵时咧会系一啲系我哋个爱情故事行唔到去结尾， 翻塔， 但系本身可能又翻塔当然会系啦，或者嗰啲掟煲唔掟盖嗰啲都有啦，系咪？但有一种咧就会系因为已经系相处咗好多年啦。佢啦，佢嘅屋企人就算唔可以結婚都好，都好似係家人一樣嘅呢一種關係，即係有一種即係有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咁樣嘅經驗啦，我就冇嘅， 我都冇 啦，我通常都係訂煲又訂蓋嗰啲就都訂曬佢， 成個鋪頭都訂埋啦， 走啊走啊 走啊咁樣啦，攤開啊，咁啊叫我自己咁樣， 係 啦，嗱，但有一啲真係會有咁嘅情況噶嘛，網上面咧有位男仔，佢就講咗一個佢嘅處境出嚟，咁佢就提出咗一個問題。问题佢就系咁样嘅，佢同佢嘅前度咧就一齐咗好多年，不过最终咧都分开咗。但系分开之后咧，真系可以做朋友嘅，即系甚至好似家人咁 close 嘅感觉。咁啊，而家分别地咧都有自己嘅新嘅关系啦，咁样 即系各自啦。 系啦，各自有新嘅关系咁样。而佢个前度咧有一个特别啲嘅背景嘅，就 系 好有钱。喺呢方面好有钱嘅，咁啊，佢话呢位男士咧，佢话前阵 先俾咗佢认识。俾我認識下 嗰個男人嚟嘅喎， 咩 個 前度啊？ 男仔嘅前度啊，即係個女士好有錢， 係、 係啦，係啦，就好有錢嘅。咁跟住佢就話，前陣子咧呢位男仔啦，就同佢嘅前度就傾開偈， 就想借錢。 唔係啦，佢冇提出任何錢， 淨係用桂花田個招啊！啊，你去開邊度啊？冇，我諗住投資啫。 你住開邊度？我想一齊住啫咁樣。佢就即係傾開偈就話：哎呀，其實啊，而家工作都幾暢順嘅，個男仔就幾暢順嘅。不過如果話要諗买楼啊，或者谂将来结婚嗰啲就有啲难啊，咁样。 唔系阿田呢句咯，我就谂住自己行落富嘅，不过天下有啲热。我自己行得噶啦。 系啊，你继续喺车度叹气啦。 你有得我上唔到车啦，而家真系讲紧上唔到车啊，吓都系咁样。佢即系普通倾偈，因为佢话真系好好嘅朋友啊嘛，咁讲开咗，如果又咁样啦，咁样啦，呢位前度咧就提出咗个 offer。喂，咁樣咯，咁我手頭上有啲額外嘅錢，不如咁當我哋一齊買樓咯，咁你住咯，咁你咪可以諗你嘅將來，諗你同而家你嘅女朋友結婚咯，各樣嘢咁樣。 咁就 當人工呼吸，我要加好多人工先有得呼吸。 咁佢有錢啊嘛， 係啦， 大家又好朋友， 真係好朋友，即係家人咁 close 噶啦，只係冇結到婚嘅啫咁樣。係 啦，即係個關係都唔知好朋友添啊，即係成一家人咁樣， 都兄弟姊妹啦。我热情， 咪应该还是觉得你最好嘛？ 呢只歌咪就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咯。 佢哋冇谂过 呢只歌唔系咩？还是觉得你最好系咩咧？ 嗱，简单啲啊，件事佢哋冇谂过话要翻挞啊，定 我知啊， 只不过真系当一个好嘅朋友咁样去。诶，咁如果你 感激我遇见， 系啦，你遇见到啦咁样。 系啊， 个问题就系个男士就系话。咁我攞唔攞呢个 offer， 同埋我点样同我女朋友讲咧？会唔会死梗咧？咁样 呢铺唯有讲中六合彩噶啦。 即系扮中六合彩， 过咗澳门赌两手。 嗱，佢点样都系谂住即系第一样嘢，呃个女朋友先嘅。 一系就抽闪卡，抽中张闪中闪，然后折演埋咗，冇办法 啦。咁可以唔系咁？即系你讲话中六合彩咁，可能佢平时都要有嗰个习惯系做呢样嘢先得噶嘛。 你话一次 咁，你 买 几次六合彩咁？你即系如果真要讲呢个大话都得嘅。 唔系个意思，即系话攞就攞硬噶啦。 唔系喎， 不过就唔好同讲啫。 哦，佢又唔系咁，佢喺度谂紧就系咁点算咧？因为佢就知道自己， 我就话攞就攞硬咯。 系你就 佢如果唔系想攞嘅，佢点会攞嚟问人呢？ 唔系咁，咪朋友倾开 倾偈咋？ 即系佢冇问过喎，你可唔可以借钱俾佢？ 唔系啊，唔系啊，我系话佢点会上网问大家点处理啊？ 嗱，呢个 就 啱啦。 如果佢唔系想攞呢嚿钱，冇心想攞嘅话。佢就唔會將佢擺落心裏面，你覺得我點處理好啊？ 係咪先？嗱，佢個擺上網上面個問題 ，exactly 就係咁樣嘅。 咪咯。 如果你係我，你會唔會接受呢個 offer 咧？其實佢已經想接受啦，所以我第一時間同佢講攞，跟住諗方法。 嗱，首先我覺得佢想接受，唔可以話佢錯。 係 係 係啦，朋友呢個温馨小收同埋佢咁有， 係啊， 係咪你難得識到個咁有，你識唔識一個啊？我唔識啊，咁係咪先？係 喎， 自己可能就等個心合，點解唔同佢一齊啊？咁樣 梗係啦，你唔知邊個唔要邊個真係。但係男人咧，有陣時你又會有一种心理上面嗰种尊严咧，即系譬如话，我啱啱想话阿爸阿妈俾钱你，你都未必想要啦。但系真系唔系，我即刻会想呢个反应嘅，真系。 佢有讲到嘅个女士咧，就系话咁，如果你有咁样嘅情况嘅话，不如你谂下呢个盘啦，一齐买咯，因为我觉得呢个盘一定赚嘅。 我宁愿你借俾我啦。 佢系咁样讲嘅。 我会想你借俾我多啲咯。 喂，嗱，但系借嘅话，而家佢当投资嘅话，如果层楼赚咗嘅话，嗰、那个位前度佢都有钱分。 唔系咁， 即系呢个系个分别啦，投资同埋借钱两件事。 唔系啊，同埋咧，佢投资同自住两样嘢。而家佢系想搵层楼嚟住啊嘛。 系最大嘅分别系个名系你定我啊嘛。 唔系，当然肯定系合资噶啦。 所以我咪就话。我想攞呢笔钱，我亦都想买楼，但我唔想楞你个名啊嘛，因为我要同人住噶嘛。 嗱，个女仔咧，即个前队有讲到嘅，佢话唔系，我唔系净系谂赚钱嘅，咁即系如果你想上楼嘅话，都唔紧要，咁咪写我哋两个个名咯。 仲要写两个啊，大佬啊！ 真系佢哋两个都有份投资噶嘛？可能个男士就系我一个人要我俾晒首期啊，继续供都搞唔掂。咦，有人同我 share 咁搞得掂嘅话， 陷阱 好大啊，系咪？我都我嗱，我讲真，我有谂过呢一个嘅。 伏线者，伏线者联盟啊！如果嗱，我切身處地，我係嗰個女人， 嗯、 我唔係想同你暗塌翻塌嘅話咧，我真係咁神心想幫你嘅話，我係唔會令到你為難嘅，我會直接同你講，得啦，祖，我借俾你一千萬，計翻息，你慢慢還俾我啦。 係、嗯、啊，咁樣可能 咁你咪唔會難受咯、 啊。 但係而家呢個直情係，咁我哋一齊咯，個咩？ 嗱，好似嘅， 冇錯，加啲感情落去。 咁我哋啲火咪就全部都係透明玻璃， 仲摸到咁樣，我驚你磨損磨姜嘅啩。係 啦，隻手又唔乾淨。 係啦，因為嗰個男仔真係好似豪仔頭先咁樣講㗎，佢就話咧，佢話問心。我是想的，因为即的而且确解决了目前的问题嘛。但他亦都知道，如果俾我而家个女朋友知道咧，咁就真系恭喜发财噶啦，可能有好多麻烦啊。咁、嗯、所以佢都会有呢一个嘅担心咯。 阿接唔接受到 啊？接唔接受乜嘢？ 阿华突然间同你讲话，哎， 我有钱买楼。 阿宝宝啊，哎，我哋听日可以住西贡豪宅别墅啦。 冇宝宝，阿宝啊， 宝 啊， 系啦， 宝。 然后跟住同我阿宝，因为我以前识落嗰个女朋友， 好多年之前， 好多年前噶啦。 我会咁。加埋我的名落去得唔得？咁系咪可以 即系 呢件事、啊？ 系咪如果加埋你就接受先 ？O K， 真系啊！ 因为有我的名字嘛。 咁边个系女主人啊？ 咩女主人啊？ 三个名 间屋边个系女主人先？ 即系三个人名噶咯。 咩前度唔住噶嘛？ 个名系佢。 喂，但系个问题同你个状态有啲唔同喎。嗱，你系结咗婚啊嘛，同阿华两件都生咗啦。 准备结婚啊？ 呢个系拍拖啫，唔系准备结婚同结婚又两件事嚟噶。 唔系咁啊，买楼准备结婚。 所以你就要住咗拆先，咁样啊，跟住就俾个老婆。 唔系，总之一句讲晒，要唔要？ 唔系我 当你拍紧拖，未有仔女。 我知道，主加埋我个名 ，O K 嘅， 加埋个名就 O、OK、K。 因为即系、 啊這個、可能我可以帮到呢一位巴打。 都话佢拗优惠系最叻噶嘛，佢第一时间我都个优惠我立埋 我嗰张70蚊嘅 coupon 俾咗你之后，我冇其他 coupon， 我冇嘢可以俾你啦。 咁啱数啲咯，我会觉得会舒服啲咯。 咁佢最后有冇做决定啊？ 嗱， 未啊， 知嘅。 佢等啲巴打复。 有啲巴打系咁样复嘅，佢就话梗系接受啦，为咗自己嘅将来啊。就算而家你个现任飞咗你，你起码有层楼揸住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佔中案九名被告今日判刑，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代表律師向法庭呈遞三份醫療文件，包括陳淑莊的腦部掃描，醫生指佢有生命危險，會在兩星期內安排手術。律師要求押後判刑，法官批准押後至到6月10日朝早10時處理佢的判刑。陳淑莊繼續議員有條件保釋。陳淑莊早前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以及一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时任学联常委张秀贤的代表律师在庭上表示，希望法庭判处张秀贤感化令或社会服务令，若果法庭认为不适合，希望法庭考虑判处缓刑。法官表示需时考虑，押后半小时再处理。代表张秀贤的资深大律师潘希引述感化报告指，感化官认为被告在案中参与程度低，涉及非暴力和初犯的罪行，加上张秀贤的成绩优异，表现成熟和乐于助人，建议判处2年感化令或者社会服务令。张秀贤是九名被告中最年轻，涉案时年仅20岁。而佔中案九名被告判刑，佔中三子戴耀文、陳建文和朱耀明一項串謀犯公眾妨擾罪，被判監16個月。戴耀廷和陳建文即時入獄，朱耀明就獲緩刑2年。而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判刑之前在庭外表示，仍然感到平安和好有盼望，無論今日判決是怎樣，都會欣然面對。 陈建文就话，法官喺判词提到佢哋相信通过占领行动可以争取普选，好天真。佢反问有乜嘢比相信一国两制更天真？但自己同好多人都相信同埋愿意保卫一国两制，呼吁市民星期日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让两制不被吞噬。朱耀明话。市民正面对香港沉沦，需要每名港人努力为自己同下一代创造和谐、生活幸福的社会，不要因为他们入狱放弃抗争，让政府任意妄为、剥夺人权和破坏法治，呼吁市民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马鞍山耀安村有单位发生一级火，冒出浓烟，大约200名住客疏散，火警已经救熄，没有人受伤。现场是耀谦楼一个单位，事发在大约10:30，消防出动一支烟雾队灌救，11:多将火救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23点，跌240点，成交金额49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0点，跌5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0.6跌2.4，中国平安93.7跌0.5，吉利汽车16.9跌0.94，中国铁塔2.25跌0.3，小米集团12.18跌0.2，建设银行6.93跌0.8，中移动74.5跌0.95，友邦保险80.1跌0.2，中国银行3.74跌0.4，万州国际9.53跌0.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汇价：港元7.842，日元111.86，瑞士法郎1.021，澳元0.704，加元1.345，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2,231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1,872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39美元，卖出1,2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机场南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机场南交汇处啦，去翻机场客运大楼方向咧比较挤塞噶。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机场南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机场客运大楼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工程需要封路，影响到挤塞嘅。咁呢个时间咧，工程已经完成啊。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麻疹，最重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应经常保持双手清洁。不要去人多挤迫或空气流通欠佳的地方，打乞嗤或者咳嗽时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两位 师兄有冇兴趣同我玩个游戏咁咧？ 好啊， 俾个人你哋估嚟嗱，原本佢嘅身份系组合嚟嘅， 系我知啦。 哎，你哋未知住嘅，俾多个 tips 你先啦。佢咧话要核对清楚自己嘅身份啊。 哎，咁我知啦。 哎呀，话埋俾你听啦，佢就系安仔陈建安啊。 4月30号下昼6点，油塘大本营地下中庭。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企于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 我们的。 我们的一早剧透了我们的主题啦， 就是我们的超级英雄电影啊吓，今日就真系全城轰动啦，系咪？咁啊，所以首先我哋要呼吁咗先嘅，所有嘅听众们啊，如果你哋都系一啲超级英雄电影嘅 fans 嚟嘅话咧， 系 边一套你最中意？边套系你第一套睇？点解你会咁中意？仲有啊，如果你哋有一啲嘅珍藏嘅纪念品嗰啲咧，首先欢迎大家咧就摆咗上我哋啊丰收快活人嘅面书度先，一阵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同埋我哋不分阵营嘅，唔系净系话得 Marvel 嘅，你 DC 又得嘅。甚至乎你有啲即系冇阵营可言嘅，咁可能系嗰啲单头唔知有咩超级英雄咧，睇过都 OK 噶。 系，但系当然啦，我哋而家要做最快嗰个啦，系咪？ 今朝我而家手心冇汗， 唔使惊，我交代得好清楚 嘅。你系咪对头先已经衰？你知唔知？佢托我问咗第一个问题，你无端同你个朋友话，你心情激唔激动？ 都系你谂噶咋？ 你嘅激动已经令人哋谂好多嘢噶啦， 你 唔准乱谂 嘢。一个人去中意一个歌手，睇完佢嘅演唱会都会觉得好激动啦。咁但系嗰样嘢冇剧透噶嘛，系咪先？ 咁样噶， 系啊， 问得冷静啲， 唔系冷静啲。 今次咧，我哋呢个电话里面咧，就有一个朋友啦，佢就已经睇完啦吓， 冇错。 咁啊，先滚热啦！ 我好想知道究竟我哋嘅对话可以倾成点，倾到啲咩出嚟？ 嗱，但系 佢叫咩名啊？ 白帽你好啊，早晨早晨。 咩啊 ？Hello， 白帽啊， 识嘅帽 哦，白帽 系啦，唔系白帽， 我先听电话咧， 白帽啊， 白帽 系啊，白帽，白帽你好， 系啊，白帽你好啊， 早 晨 早 晨， 我哋介绍下先吓，我系咧曾志豪啊， 系啦，有豪仔， 系我系桂花田啊， 有阿田，仲有阿祖响度嘅， 嗱，白帽咧就系阿祖祖嘅好朋友嚟嘅， 系啦，佢亦都系咧呢啲嘅超级英雄电影嘅 super fans 嚟嘅，系咪？ 系，你几时都唔咁早起身睇啦？ 嗱，伯母啊，嗱喺你咧正式讲说话之前咧，我要先同你签保密协议先。 系， 第一严禁剧透，第二严禁剧透，第三严禁剧透。如果你有任何剧透嘅话咧，我对付唔到你，我会对付你嘅朋友黄耀祖，我会将佢煎皮擦骨。 伯母，同埋你唔好俾咁多嘅你啲情绪就带咗出嚟啊，知唔知啊？ 系好，唔系，但你都可以随心所欲嘅，系啦，不过小心系啦。喂，你几时买飞噶？我想问。 是4月5号，即是预售的第一日。 我预售的第 一日已经买飞了。 你今天在哪个区域看啊？ 我在旺角新世纪广场。 旺角、 哦 okay， 好啦，咁我哋先形容一下咧，你今日是看7点几啊？7:09啊？ 7:45 分。7:45分，好啦，究竟你在到场的时候，现场是满座啊，冇人啊，定系点噶？ 我比较早少少坐入去嘅，因为我唔想任何一秒， 是 但是之后是满晒嘅， 我满晒， 都全院满咗，即系话前排嗰啲都睇埋啊，即系坐埋啊。 我冇留意到第一行系咪满晒，但我知道第一行系有坐人。 即系总之系， 咁即系全院 满座噶啦，应该。 咁究竟你见到咧系咩人多？系嗰啲放紧假嗰啲学生多啊，定系 射波嗰啲多啊？ 定系射波嗰啲吓打工仔多咧？你目测见到？ 喂，而家知咁，你即系白帽都射紧波。 冇白帽唔使做噶啦嘛，可能系 系啦，晏昼先翻工。 系咯， 多数都系大年纪个。 大年纪个嚟， 好年轻嘅， 我即系唔系学生， 系啊 ，OK OK， 系 系啦系啦，嗱，咁我想问你就系呢个长期嘅 die hard fans 啦，点解先？点解会咁中意睇呢啲超级英雄电影嘅，白母？ 我觉得Marvel Studio 佢哋好有心机，喺每一个细节佢都拍得好好，令到你觉得好似现实中系真系有可能有呢啲人存在咁样。 你知唔知你个 friend 而家系蚁侠嚟噶？黄耀祖系， 佢哋叫我做蚁侠，因为我细粒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话你细心， 咩色啊？ 系啊， 我都冇咁讲过话我细心啊， 系咩？我冇 话 你细心咩？我话你个心细粒啊， 即系你觉得好似一个现实嘅世界咁。咁如果呢个现实世界，你最投入又系边一个角色？即系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嗰位嘅超级英雄嘅咧？ 我最中意系Black Widow 黑寡妇， 一定系啦，特别系女士。点解啊？因为佢好打得啊，定系因为佢好睇得啊？ 两样都系啦。但我最中意咧，因为佢其他英雄咧都系一啲冇即系冇打型嘅英雄，又或者系魔法系嘅英雄。但系其实黑寡妇最叻系佢可以控制人哋嘅心智，去套到人哋讲嘢。 女人最厉害嘅武器咪、 我就要捉我哋心魔啊！ 衰佬讲个提款密码嚟啦， 策略好叻。 系喎、咁男神里边你中意边个噶？ 其实我系好中意 Tony Stark 呢个角色。 咁一定系啦， 即系 Iron Man 啦，系 啊，佢真系系即系都系全靠佢，所以之后嘅电影先可以全部咁多咁受欢迎。 其实都系由佢起先， 不过佢自己都系噶，即系互相帮助咧。佢开头都耷紧噶嘛，佢都系无端端派咗套 Iron Man， 诶，咁又弹翻起喎，真系。 系啊，喂，咁喺你身边咧，有冇其他好多嘅女士好似你一样咧，都咁中意睇呢啲嘅超级英雄电影嘅咧？ 其实都有喎。 哦、我想问你今天是一个人去看同埋有定系 同 friend 噶？ 哦，我有朋友一起看噶。 咁我想问你，第一日买飞嘅时候咧，你而家系咪可以坐咗正正中间嗰啲 即系靓位？ 靓位靓位噶都可以。 其实都唔系啦，因为本身咧我哋即系请咗一个朋友帮我哋排队买飞啦。 即系佢唔可靠啦，因为讲晒啦， 要排队挡喎， 都要排队挡， 都要排队挡啊？点啊？ 跟住咧， 即系十二点谂住票房一开就可以即刻买，因为我哋已经预计咗嗰个网络其实一定会死 server 嘅。 系 系， 真系好挡，好大下 fans。 咁结果咧， 但系点知咧？去到咧，本身想买，即系我而家睇嗰场咧，佢啲系统已经失咗零，就 已經 彎 咗啦， 成個院冇曬機埋， 係係係。 咁所以佢就唯有咧幫我即係類似求其買住早場先咁樣。 係， 但係因為我一定要睇 IMAX 3D 嘅，佢幫我買就買咗 2D。 哦，好啦。 咁其實我成晚我都上唔到網站買飛嘅， 係。 直至到我即係我瞓咗一陣，因為凌晨四五點起身嘅時候，發覺咦原來我本身想睇嗰場係網上面而家可以買到飛啦。咁我就即刻买翻咯， 再系哇！所以你系真系好买嘅， 你即刻买翻，即系意思要你买四张啊？ 即系再 是、啊、 再补买啊？ 换翻两张出去咯。 好啦，你可唔可以讲下咧？你曾经咧为咗追呢啲叫超级英雄电影咧，有冇啲咩疯狂嘅即系行为？例如我有啲 friend 咧系会最少睇两次啦，因为佢话第一次就纯粹感受剧情，即系好紧张，好紧张睇完之后。跟住第二次咧，就追翻所有 details 位。哇、 啊 哦！原來佢只腳趾嗰陣時咁樣翹埋一齊咧。 呢一度都已經暗示咗之後會發生咩事啦。 我個 friend 真係會咁樣睇兩次喎。你有冇啲類似噶？ 其實都係真係要嘅，因為咧佢入面有好多細節位咧，你第一次睇嘅時候睇唔到嘅。 啊， 咁咧就睇完一次之後咧，等多啲人。讲话啊呢啲细节位其实系乜乜乜咁样，跟住你就翻去再睇咯。 系， 喂，我女咧，即系因为系啦，佢而家睇紧嘅，佢应该就嚟散场啦，即系佢睇八点几个场啦。咁咧，我想问啊。我女之前咧就睇翻咧，即系之前好多集咧，佢话唔得，我呢度煲翻咧，可能惊有啲 miss 咗。其实佢已经睇好多次噶啦，佢连啲对白佢讲咩，佢都讲出嘅。但系佢都照睇，你有冇咁样做到？即系睇翻之前 背对白， 会啊，都系咁睇噶， 都系咁取住睇，系真系好大。 喂，咁你作为女仔咧，又会唔会顺便都买埋佢嗰啲公仔啊、玩具啊嗰啲 啊？ 我又冇特别中意佢啲公仔，但系我会买 T 恤咯。 我买 T 恤。 阿伯母啊， 佢成日上网买噶。 我想问嗰张飞换咗系啲咩嚟啊？ 又话特别版嘅嗰张飞系咪噶？ 其实佢系一张眼啲嘅卡纸。 咩啊？点啊？ 即系 卡纸啊？ 佢只系一张硬啲嘅卡纸，平时张飞系 边咁样咯。 哦，喂，咁好靓噶，佢咪有影到俾你阿祖？ 佢未，我唔记得叫佢，你一阵影张相， 影张相 掉俾我啊！ 咁有冇咩特别噶？即系譬如有冇个底色系印晒啲 superhero 啲样咁样？ 系啊系啊，佢即系其实佢系将今次 Avengers 四嗰张 poster 印咗落去， 就印咗落去一个戏，即系好似一个戏飞形状嘅。 耳嗰度咁 樣， 好 特別咯， 好特別嘅。我女就係話：媽咪，原來佢第一場有呢啲啊！佢話連側邊位佢都佢都睇啊！ 我要九咁早早場先有， 所以佢咪睇八點幾嗰場咯。 哦，咁你而家就睇完咗啦。我知道你頭先咧，連最後尾個 roll 啊個 credit 啊都撈埋曬，係咪全場都睇到最後嗰一刻咧？ 其實要總有啲人，因為三個鐘長嘛，總有啲人要走咗去廁所嘅。 係。 即大部分我想有 95% 人其實都會留下，但是我剛剛才發現原來這個 夠了夠了夠了夠了夠了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夠了夠 了夠了夠了夠了夠了夠了夠了夠了 哦， 即系大家喺度等系冇嘅， 其实你都系等于剧透咗，我都唔中意嘅啫。 唔系啊，其实咁样好多，因为佢啲 roller 好长。 系啊，你唔好理佢啊，佢有系有特别嘅。 我有剧透敏感症噶，真系唔紧要。喂，咁不如最后问下咧，咁呢一个场地任何布置诸如此类咧，有冇为咗呢套戏咧？譬如话咩有啲咩纪念品啊？ 即系嗰啲工作人员有冇着咗妈妇嗰对衫？ 或者会唔会卖多啲咩特别纪念品？因为以前有啲戏院会噶，佢专门就拱晒啲公仔出嚟。 乘胜追击 你嗰度有冇噶？嗰个？ U A 就冇， 又唔算太多。 戲院好似有出嗰啲炮谷嗰啲， 嗰啲兜啊，嗰啲兜啊，咪啊， 嗰啲兜嗰啲 系 啊， 同埋兩張飛可以換個紀念幣咯。 兩張飛可以換個紀念幣，即都係嗰啲 superhero 嗰啲嘢嚟嘅。 系啦， 系啊，咁哆啦 A 梦咩换咗个？ 佢个纪念币可能系如果纪念币，系咪先？好啦，大宝，我哋平安度过咗呢十分钟。你知唔知网上啲朋友全部都话，你点解访问咧嗰位咧啱啱睇完戏嘅朋友，叫佢千祈唔好剧透啊！真系做得好啊，大宝，系啊，喂，多谢你啊，希望睇得开心啦。 thank you，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哇，有惊无险真 系啊， 好紧张。 其实我哋好想问嗰啲咧，就系你睇完即系，我好想问嘅，睇完咁多。集啦，啊呢、這个就系等咗咁耐，心情如何都 唔得噶， 都唔够胆问，真系，所以大家都唔知系乜嘢，就落翻入场去睇 啦。读下网上面嘅听众留言咧，大家都可以讲下噶。譬如话威灵亮咧，佢就话啦，第一套属于超级电影咧，就系、是、变种特工，印象深刻啊。 X-Man 啫， 系啦，狼人靓仔，妖后够妖，暴风女神够劲，磁力王冇得顶，就连狼人嘅白背心都掂啊！佢话对于以后嘅白背心男人咧，咧啡邋遢嘅形象咧，令佢完全改观。唔系咁，不过你首先要有阿狼人咁科嘅身材啦， 系 Hugh Jackman 咯， 系咯，咁你要够嚣先得啦， 系啦， 系啦，如果唔系就唔掂啦。咁跟住阿 Karen 咧就话，第一套 superhero 嘅电影梗系超人啦，冇错，呢个亦都系我第一套睇嘅。 系咪因为嗰条红色嘅底裤吸引？ 唔系，一定系嗰阵时 应该系， 因为我系蝙蝠侠。 但系佢应该系，我真系唔知边个早啲。 应该系超人先嘅， 应该系超人先 嘅。系啦，即系我即系细个有得入戏院睇咧，嗰个经验唔多啊嘛。我记得我系蝙蝠侠， 我系喺明珠台睇嘅。 系咪？我应该都系啊。 都系系啊。 但系嗰阵时咧，我好认同头先我哋嘅 super fans 咧，阿白帽去讲咧，我嗰阵时第一次去入到即系睇蝙蝠侠啦，见到呢个 super heroes 嘅电影嘅时候，我真系代入咗，就系觉得呢一个世界。 系有 咸性，系真系会有喺度噶，而真系会有蝙蝠侠啦，佢真系咁有钱啦， 有猫女啦， 系啦，所有嘢系真嘅， 会有企鹅， 令到我会有呢一个嘅感觉咯。 系咁咧，跟住咧，啱啱甩咗添个名咧，阿施明亮啊，佢乜嘢都唔讲啊，净系 upload 咗咧，佢今日即时座位表啫嘛，今朝六点钟， 系 一片红海咯， 哇，当然啦， 哇，讲紧第一， 今朝六点钟啊，讲紧仲早啊，头先阿白帽，白帽啊七点九喎， 吓。六点钟嗰场啊 ，yeah， 六点 A.M. 六点 A.M. 全爆，全爆真系系。 我呢个系咪真系香港第二嘅第一场咧？六点嘅 我未试过六点钟睇嘅，其实七阿伯冇话七点几睇已经好。 子夜场就话二场啫，而家都冇啦，系咪先？ 系啊，咁跟住咧，阿 Ricky 咧就系话啦，如果冇记错咧，佢第一套嘅超级英雄电影咧就系 Batman 嚟嘅。佢到而家最中意咧都系 Batman 啦咁样， 咁 咪系啦，继续。 阿 Chan Steven 咧就话啦，佢话佢比较期待 DC 喺十月上嘅小丑。 啊，系啊， 将会上映啊。咁阿 Jerry 咧就话中意 Iron Man。 系啊，即系大家中意都唔同。咁我问下我两位拍档先啦，你哋咧边一个嘅系列啦，或者嗱，你头先话第一套睇咧就系超人啦，边一个你觉得呢个 superheroes 啊，你觉得系哇最劲嘅，最影响你嘅定点样咧？ 到而家咧，我觉得都应该系超人。 超人， 因为我鍾意超人嗰个角色设定呢，佢本来是一个打工仔㗎嘛。 係。 即係佢会呢有变身嘅嗰个可能性呢。你咁小个呢由IQ 博士嘅嗰个超人。 係。 到佢呢个超人其实都系突然间变身啊。即係你系会呢有一种呢想象就系英雄呢平时系一个普通人。 係。 危急嘅时候咧，佢就变身成为一个即系所谓嘅超人， 系特别嘅人， 系啦。而佢喺平时嘅时候咧，同你一样咧，都会俾老细闹啦，都要揾食啦，系好，我觉得系好贴地嘅。反而咧 ，Marvel 里边嗰啲英雄咧，就譬如你话 Iron Man 咧，佢实在系唔同晒啦， 太富有啦， 亿万富豪、啊，佢已经唔能够好似一个普通人咁样。而其他嘅超级英雄咧，佢冇平常样嘅、啊。六巨人佢就算平常都是一个科学家嚟嘅，系啊，头先好似佢话黑寡妇咧，佢平时都好打得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候我都系觉得超人系即系令你觉得咧，最有嗰种神奇咧，有一种咧过度嘅感觉，哎呀好劲 啊， 我都要变 Superman 咁样咯。 如果我哋讲呢啲嘅超级英雄咧、啊，我要尝试归类少少啊，点样先至可以成为一个超级英雄电影里面嘅超级英雄咧？其中一样嘢咧，即系要有以下嘅条件嘅，通常佢哋屋企都系唔齐人嘅。因为佢哋通常都是一个悲剧人物嚟嘅，即系如果我哋用一个戏路去计啊， 即系唔会系一个小康之家。 唔系，又或者总之唔齐人嘅意思系嗱，譬如蜘蛛侠冇阿爸冇阿妈嘅，边个凑佢啊 ？Uncle Auntie 就 仲要死埋添，最后 Auntie May 跟住仲要死埋啦，永远都系悲剧收场嘅。蝙蝠侠嗱系咪？ 虽然有钱 有钱，但系佢系寂寞噶嘛，系咪？得个管家陪住佢噶嘛？你继续数出去嗰啲咧，每一个都系噶。就算你话 Captain America， 佢哋个个都系咧，细个生出嚟咧就好细粒嘅，但系跟住就变大咗各样嘢咁样俾人虾嘅。 有一个例外， 边个？ 超人家族。 超人家族。啊、都系嗰套卡通片， 嗰套卡通片， 嗱俾嗰套针对俾小朋友睇，可能有 少少。我仔啊，最中意睇就系佢成日都 真系好齐人 弹弓女侠妈妈啦，发火 B B 啦，跟住我谂谂话嗰套系齐人嘅， 系啦 系啦。咁因为咧，佢成日会觉得咧，点去变成英雄人物啦？就系、是、以前细个咧，即系经历唔好啊，即系所以咧训练到佢好坚毅啊，勤奋啊，咁样即系出人头地。 唔系因为如果咧你屋企系齐齐整整嘅话咧，阿妈唔会俾你出去躝街噶嘛。阿仔、啊、你做乜嘢？ 做咩喺度飞下飞下弹啲？蜘蛛线出嚟啊！ 系啦，条底裤同我着翻入去， 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啦。 佢都有文戏喺度噶嘛，都要。 另外每一套咧，佢都有个背景嘅设定咧，因为成日都想令到佢哋好惨啊！嗰啲英雄本身系惨嘅，其实，所以后屘先至变成英雄，就系、是、通常都会系生于乱世，不过有种责任。 系冇错冇错， 系啊！佢哋永远即系嗰个背景都系哇，有好多坏人啊，啲人有衰啊，好彩有你啊，就成为救世主咁样。 能力越大啊，责任越大啊，咁样咯。 系啦，而另外一样嘢咧，即系我会话咧。就是、叫做半人半神同埋半妖怪 哦，系冇错，一定噶超能力系咁噶嘛， 系啦，超能力 雷神有半人半神啦、 啊，系啦，有啲就系半妖怪嚟。你讲真，你好听啲嗰句，哇，佢好劲啊 ，Spiderman 啊，佢可以变蜘蛛， 系啦。 其实你谂下，如果一个人真系吐啲蜘蛛丝出嚟啊，我哋中国有边一套嘅电影变咗蜘蛛精啊？ 蜘蛛精好嘢嚟噶， 系咪？ 好似系张慧仪扮噶嘛， 有扮过有扮过， 系啦。咁佢又真系俾蜘蛛咬噶嘛？佢都讲到明系。 譬如六巨人咁样咧，突然间都可以由一个人变成一个哇，即系变咗个大大。 其实都你都可以算系即系怪兽噶， 系佢真系怪兽啊！其实你谂下，佢救一个人，但 系美国队长系正常啲咯， 撞低咗七个人噶嘛。 美国队长咪正常啲咯， 正常啲佢都系人咯。 佢有衫系嗰套人，系个盾劲咯。 系啦，所以咧就系话佢哋都有啲咁嘅半人半神半妖怪，但系永远嗰啲嘅英雄人物咧都有呢一个咧就系爱情线嘅。 做咩事啊？ 你骨好脆下喎、 我无意中展露出我关节炎嘅特质。 关晒你好啊！你叫关节炎啊，系咪啊？系啊，佢都唔系第一次噶啦，系啦，即系通常呢啲嘅超级英雄电影咧， 都有啲咁嘅嘢。 系啦，仲有一段爱情线嘅，但永远都好似诶掂到，但又得唔到。即系你谂翻每一个故事都会又系咁，又系要制造佢哋成为一个悲剧英雄嘅人物，就好似哇佢为咗救世人，但系跟住咧就要失去佢嘅爱情之类嘅嘢咁样，因为佢唔系一个完整嘅人啊嘛。 唔系，都系同一个逻辑嚟嘅。 咩咧？ 冇一个超级英雄是可以敌得过他老婆的掌控的。你又出去哪里啊？不是老婆，我出去救人，救什么人啊？ 其实真的都所有单 身的。阿仔功课你不用看啊，现在冇得走不了。 是啦， 好难发展。 全部都是女朋友啦，还有些女朋友都是弱即弱离的。因为如果你太痴心的话呢，又是去哪里？唔係，佢又嚟襲擊地球啦！襲擊咗好多次啦， 你嚟襲擊下我先啦， 係啦， 你襲擊 冇見到，次次都係咁嘅。 又真係，如果唔係咁嘅背景咧，佢點可以走出去咁多次？就算你嗰、個蜘蛛俠都係啦，係咪先？雖然佢有女朋友，即係又係又啊點樣？ 蜘蛛俠呢個好似算係穩定啲喎，睇呢幾集。 係 啊，雖然咧佢拍攝每一集都有新嘅蜘蛛俠同埋唔同嘅女朋友嘅 樣咯。係 咯， 係都有新嘅。 如果最慘嗰個超級英雄咧，即係我記憶所及咧，即係 Deadpool 死侍。 哦、 第二集几惨啊！ 个老婆又系咪？ 唔系佢难面就佢自己啦，但系佢本来同个老婆。 肚都大埋㗎嘛，死咗。 所以呢呢 好惨㗎，嗰集睇嘅时候。 英雄人物如果你諗返呢，其实每一个呢佢哋做嘅角色都会有，就算你话 Iron Man, 佢有钱啦啩。但其实佢某层面上系咪代表住佢个心系缺咗一块囉。 係 喎、 啊。 佢唔系一个 complete 嘅人咁样囉。 虽然有钱。 嗱，但呢个呢就话英雄桥段就系咁啦。但其实咁多年呢其实有一啲转变㗎喎。由以前我哋话即系可能系最熟悉嘅蜘蛛侠啊、超人啊佢哋嗰啲，到近年呢佢哋更加人性化。例如有啲嘅主角开始有女士做啦，就 Wonder Woman 出现啦，系啦，阿 Marvel 惊奇队长 Marvel 啦，系啦会出现啦。另外亦都有黑豹啦，即系开始有一啲嘅可能系黑人嘅主打，因为全套戏都系对黑人嘅演员去做啦，即系好似另外一种嘅表现嘅方式，就已经系开始尝试打破嗰个框框。 同埋嗰个故事内容咧，系咪啊？ 系啦，即系譬如你睇到之前有嘅，佢系会死嘅， 系 即系呢一啲以前系超人点都唔会死噶嘛，其实你唔使剧透噶，因为到最终佢都解决晒所有嘅问题，同埋佢冇事噶嘛。但系而家咧，佢就慢慢将更加多嘅人性化摆咗落去之余咧，亦都将更加多嘅喜剧啊、开心嘅元素摆咗落去。譬如你头先讲死侍啦，即系佢系即系破咗另外一个界条啦，例如变咗佢系一套三级嘅电影啦。 佢咪佢系一个行为道德操守都唔系完美嘅一个人。 系啦， 系啊， 即系同我哋之前谂住， 即系佢系英雄系嘛？ 英雄嗰个谂法唔同，咁你都会见到啦，因为都真系要满足翻咧而家嘅呢一个年代，大家嘅人嘅谂法唔同。女士可以系英雄，佢真系讲粗口嘅，佢都可以系一位英雄嚟嘅，只不过故事唔同咗咁样。 系啊，网上面咧有啲朋友咧。譬如就展示咗佢哋啲纪念品咧，譬如话张振成咧就佢第一套睇咧就 Iron Man 啦，咁跟住咧佢应该就系有个哇，佢有个哇发光嘅唔知咩武器咁样喎， 佢摆咗自己张相出嚟， 但系佢有条发光带喺度咯， 嗰、那个佢心口都发光啊，系咪就 Iron Man 个心口发光嗰个、 因为佢心口都发光，同埋佢有条绳喺嗰度咯。 哇，呢啲一定系戴下 fans 系啊，咁跟住咧，另外有一个 咧、Ricky 都有啊 ，Ricky 佢话当然系 Iron Man 啦，睇完之后咧就即刻订咗佢嘅只 figure。 啊，系啊，有只金属嗰个咯。 第一只咧出嘅 Iron Man Mark One 啊，佢话咧诶，佢真系金属嗰个好靓喎。 系啊，這個、我所以都见到呢、這个。 我谂呢啲可能好贵啊，真系。 不过咧，我突然间谂起咧，其实如果你话超级英雄电影里边咧，有咩对白好深刻咧、其实大部分对白咧，你未必要记得嘅，因为都系搞笑多噶嘛。 系。 但系咧，Batman。我好记得嘅，应该就系讲紧小丑嗰一个系列咧， okay, 小丑嗰一集， 系 佢嗰个对白咧，因为佢嗰阵时候出 trailer 应用呢个啦，佢就话咧 ，this city deserve a better criminal，、我到而家都仲记得， 系 即系佢话呢个城市值得有一个咧更好嘅罪犯， 系 你系第一次听话咩意思啊？应该系有一个更好嘅超级英雄噶嘛？但系佢咧好似系话俾你听一个好黑暗嘅现实，就话边个地方都有罪犯嘅。但系如果你呢个城市系即系高级啲嘅话咧、你就会有个更加高智慧、有格调、有品味，即系嘅犯罪人物出嚟。而小丑就真系成为咗咧，我谂 Marvel 加埋即系 DC 咧最出位嘅呢个反派人物。就係佢嚟， 我哋都未有時間講反派人物，係 都未有機會講。 其實嗰啲反派人物咧，全部都其實都係另外一個悲劇嚟嘅，又係好慘啦，又屋企唔齊人啦，即係之類嘅嘢咁樣嘅。 其實有邊即係證明我哋三個咧都做唔到反派同埋超級英雄咯。因为我哋有齐人啦，有老婆有仔女啦。 我哋唔同佢冇 Q 旁嘅话，佢未做到咯。我冇衫买，我好惨噶。咁啊，咪你冇歌唱，梗系唔一样啦，系咪？ 听新闻啦。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710点，跌252点，成交金额52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0点，跌5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0.2，跌2.8；中国平安93.95，跌1.25；吉利汽车16.88，跌9.6；中国铁塔2.26，跌2仙；建设银行6.92，跌9仙；小米集团12.24，升4仙；中移动74.55，跌9毫；友邦保险80.05，跌2.5。中国银行3.74跌3仙，万洲国际9.43跌0.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10.145，瑞士法郎7.682，澳元5.513，加元5.831，新西兰元5.189，欧元8.7926。每百日元兑港元7.0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54点，跌105点。港金现价报11,872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39美元，卖出1,26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机场南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机场南交汇处一带交通咧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啦，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噶。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啊，左转去何文田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食唔晒唔好拎咁卖啦，食得咁多真係晒，嘩嘩煮咁多佢哋边度食得晒呀，食得嘅就唔好晒，真係晒。买买买系咁买，买完返去摆摆到过期就要抌晒。食得晒先至好买，食得晒先至好捱，使乜咁珍贵切勿浪费，做人要识食，千祈唔好晒。 咪做大晒鬼呀，识食为香港。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送吉是印尼一种工序复杂的传统手工织品，主要用金线或者银线编织而成。另外亦都会混合一些彩色的丝线、绣花线、棉线等一起去编织的。这些线先透过特定的排列顺序排好，然后编织者会根据手艺加入金银线拉动机器，逐步织成一块图腾特别而且华丽细致的送吉。一块送吉可能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所以是非常珍贵的。亦因为咁，送吉不是日常衣物，而是作为参加重要活动的传统正式服装，例如皇室活动、结婚或者参加婚礼等等。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呼吁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吓。 星期三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之后就会听你电话。呼吁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只要打得通，玩咗游戏，纪念品就归你噶啦。 冇错冇错，嗱，今日咧一开头我就已经同大家讲咧，就话猪猪侠系勾优惠嘅专家嚟噶嘛，亦都话佢面胆大心细面皮厚啊，勾啲咩拍警啊，诸如此类咧，手到拿来啊，别出不手软嘅。但我想问下你。即系喺你勾优惠嘅攻略啊，或者你嗰个叫做标准里面咧，有冇啲乜嘢嘅即系禁忌咧？你都会觉得咁又唔好勾到咁准，又或者 我想知如果佢有禁忌， 即系又或者会唔会有啲咩话？喂，用呢种方法嚟勾优惠，咁我又做唔错，即系。会有啲咩嘅界条咧？ 阿天有咩做？ 我都想知，因为今日有单新闻就系同勾优惠有关嘅。 如果佢冇嘅，而我夹硬去屈到，即系叫令到佢有嘅，又冇变有嘅，我又觉得我有啲难过嘅。 O K， 咁讲大话咧， 你最劲嗰次你系勾到咩地步？哇，咁都咁，我又够胆问，佢又有得比，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咧，即系你买1000蚊嘢。哇！佢送咗6000蚊俾我，搞到我對佢唔好意思，有冇啲咁嘅經驗咧？ 又不至於，我會將即係我試過有一個優惠，就係話咧，我啲嘢已經買咗，咁就原來咧，佢過兩日咧，佢原來有個大優惠喎， 係 咁跟住咧，個優惠仲即係 再大啲啦， 即係係啦。其實我之前已經有嗰個冇乜優惠嘅，只係買咗嘅， 即係可能之前係9折嘅啫咁樣， 係啦係啦， 買咗之後咧，佢就變半價喎咁樣， 跟住我就。 退货， 打翻嗰间公司，点解你要咁样？你唔话声俾呢个客户听， 佢自己有少少唔好意思啊！ 佢 觉得 佢有同我讲过一次， 系我好似听过，系啦，我都听过。 跟住我就同佢诶讲，系啦，我冇同佢死过，即系我自己系争取啫。我话咁样对于呢个客人嚟讲系好似唔好公平啊，系咪先？即系 中间隔咗几多日啊？我想问。 即系纠缠咗，咪就话我买完 之后，你买嗰阵时九折，第二日就半价啦。 好似系第二定第，即系总之。隔咗一日啦 ，OK OK， 咁我就嚇點會咁樣噶？咁因為個優惠真係太大啦，同我之前嘅九折係咪先？ 其實 係 嘅。 咁你可唔可以話即係其實我都係幫襯你噶嘛？我有幫襯啫嘛。咁點解你唔話？咁跟住啊，好彩嗰間公司都明白嘅，係唔好意思啊，喺前線員工未知嘅，我哋內部知嘅啫咁。咁、哦、所以咧，我哋而家俾翻優惠你啦。 好啦，咁你覺得講大話係咪你嘅底線啊？ 啊！我唔会讲大话喎， 系啦， 点样讲大话？ 咁我觉得即系嗰个同人品有关系喎。阿田唔系呢啲人嚟噶， 系啦。嗱，所以我就问 啦，我唔明点样讲大话。 即系你会唔会为咗要攞优惠去讲大话？ 咪即系咁嘅。 嗱，嗱， 即系咁嘅。 讲嚟听下， 你太高估佢啦。 唔系应该咁讲，因为咧即系 听咗你点讲先，睇下系点讲啦咁。 儿童餐。儿童餐咧有啲 你话买 俾 阿祖噶， 有啲 唔系我想听，我未谂到儿童餐点样攞。 儿童餐又平噶嘛，或者玩具送啊嘛。 有啲儿童餐系真系俾儿童，成日有啲公司写到明十二岁以下噶嘛。 咁你谂住点啊？ 有嘅咩？ 有 噶，有 啊， 有 啊。你堂食咧一定系会有，即系有啲曲诶，有啲譬如一啲日本拉面店咧有儿童餐啦， 佢会平啲嘅，因为 十二岁系同埋丰富啲，有啫喱啊嗰啲份量又少嘅。 咁你点样啱啊？ 咁咧。试过有一次，其实系阿妹想食嘅，跟住我就话佢咧十二岁啊，你咪睇牛高马大啊咁 样。呢啲、哦、我谂每一个阿妈都有讲过嘅，你冇谂住 佢过咗十二岁啦。 十三岁咯，即系可能唔系争好远嘅，梗系唔系而家咁大个啦。 你谂下我嗰阵时啊，我已经够细粒噶啦嘛，即系去食自助餐嗰啲咧，阿妈俾佢都喂噶。喂，佢未佢儿童噶，不过佢生得高咋咁样，你谂下我啊，可能嗰阵时我十五岁噶啦， 咁咯，唔系因为即系儿童餐有时真系几丰富下嘅，唔系话想话贪佢平嘅，因为有啲好得意嘢食咁样啫。 嗱，好啦，今日咧，因为咧有个文章咧就话有一个叫旅游 KOL 咧，某个有个名人啦吓，咁咧佢就话咧佢就 upload 咗一篇咧。就叫做如何撈酒店升級的優惠攻略， 即係 upgrade 嗰種升級。 係啦，即係譬如你本來係雙人房嘅，佢用佢嘅攻略咧，可以 upgrade 到咧，可能係行政套房啊、總統套房都試過 嘅。但係我呢方面比較渣嘅，譬如酒店啦、機票咧，我從來未試 upgrade。 咁大家一齊聽下啦，嗱，你係優惠大人呢個成日撈嘅， 我中意飛。 因為點解咧？佢而家撈完之後咧，就俾人話佢不道德。 哦， 佢仲要道歉撒冧。 好，讲嚟听。 我 因 为佢讲大话， 佢系讲大话嘅。但我一路睇嘅时候，我道德水平又比较低咧，所以我唔敢乱讲嘢。 首先我讲咗先，我净系睇咗，我冇睇内文嘅，我睇咗个标题啫。我用呃个酒店， 系 我话系嗰啲咩周年庆祝纪念啊，即系嗰啲结婚嗱，我唔系呃人哋结婚周年嘅，咁 我知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咁样嘅话咧，可唔 就有个理由啊嘛， 有个靓啲嘅房啊，即系之类嘅，我有用。 其实佢有啲似嘅，佢第一句咧， 死咯，咁我咪呃人嗰个。 其实佢点样咧？佢就话啦，嗱，首先咧，佢教大家咧就要扮系咧嗰个酒店嘅会员，因为大家都知咧，即系嗰啲酒店啊集团嗰啲咧，你可能可以join member 诸如此类嗰啲嘅。 佢咁电脑未？ 系咯，我都系咁 嗱，但佢好得意嘅，佢真系咧，佢系扮嘅，佢会点样扮法咧？佢就 send email。佢要花少少功夫，佢会 发封电邮去到酒店嗰度，然后同佢讲就话：，嗨，你好啊，其实我就系你哋会员嚟嘅咁样。咁咧佢就话咧，然后咧佢就用谈心咧形容咧呢篇嘅电邮，就同佢喺度倾偈。通常咧佢就会话：，系啊，你好啊，咁咧我就系你哋会员嚟嘅。其实咧我嚟紧咧我就会，譬如我嚟紧会嚟越南度玩啊。 系系系。 咁咧佢就开始就作理由啦。佢就理由咧就係好似頭先所講，佢話如果你話咩結婚周年嗰啲咧，佢話咧用得太多啦，人哋都已經唔再想 upgrade 俾你啦。佢就會咧通常又作第啲原因出嚟嘅，例如佢就會話咧，佢就話你好啊， 死咗啊，我想你散心嗰啲啊， 佢又唔會咁盡。 例如佢就話你好啊，我有個朋友咧，佢咧就過兩日就結婚嘅啦，我哋成班咧就諗住咧做嗰啲叫做咧即係醉爆伴郎團啊，我哋咧想五個男仔一齊咧開間房嚟談心，想玩得高興啲，唔知你會唔會可以咧？ 咧俾一间大啲嘅房，等我哋可以尽兴咧咁样。系、 okay. 啦，咁然后咧， 咁得噶，你咪去订一间大啲嘅房咯。 唔系，佢要人哋 upgrade 佢啊嘛。咁佢而家所有嘢就用 upgrade 啊嘛，免费 upgrade， 唔系话要订间大啲嘅房。 哦，即系佢原先已经系订咗嘅房。 系啦，佢就特登写封电邮，佢、就话咧分开嗰个所谓攻略嘅步骤咧，就话第一你记得同佢办熟、哦，你记得要同佢办熟，你就话你系会员嚟嘅。第二咧，你就要作一个咧好得体嘅理由，而佢要令人哋觉得咧，唔系土露土嘅、 哦。已经生日啦，结婚周年已经 系已经用得太滥啦， 系啦，其他人都有用。 好啦，然后佢话第三咧就系佢话咧最紧要咧就系要互相有帮助。佢话咧点解人哋酒店好地地咧有行政套房，佢唔卖钱出去要 upgrade 俾你啦、 哦？因为佢系一个 KOL 啊。 即系讲到自己有几劲啊！ 唔系佢又好合理喎，讲得佢就话如果咧你能够咧 upgrade 咗呢间房俾我哋嘅话咧，我就一定会喺咧佢而家咪有几个好知名嗰啲旅游网站咧，有个叫咩 TripAdvisor 嗰啲咁样咧，佢话我就会喺呢啲地方度咧留低五星好评，同埋我一定会大力咁样去赞嘅。佢话因为我都好想有一个难忘嘅旅行，咁然后咧佢又软硬兼施嘅，佢亦都会有少少所谓硬咧，佢就话。因为呢我上次试过呢去曼谷呢我就住过一间五星级酒店，但我觉得佢俾唔到个五星嘅服务我，其实真係令人有啲失望㗎，我希望今次唔会啦。 佢係同公司呀、 唔係同公司，佢唔係同一个品牌，佢只係话俾你听佢试过住一啲唔好嘅酒店。係啦，咁 人哋先。 踩人哋佢就话啦我试过住得唔好嘅，咁然后我希望而家住好啲。 咁佢呢个策略係 OK 喎。 咁然后去到最尾呢佢就话啦係啦，希望你就可以俾个好满意嘅回复我啦。係啦，多谢你啊。咁然后呢佢仲教埋路喎，佢话记得呢见人讲人话，譬如话你嗰间酒店呢系喺中国大陆嘅、 哦、 你就临尾呢一定要用中文写呢，即系咩系类似嗰啲啦。佢话如果呢你系喺外国嘅，佢就教人哋，佢话你记得写 God bless you 喎、 哦哦、 我都唔明系咪真系用呢个做结尾，好错咁应该系啦。咁诸如此类啦，好啦，咁就完咗啦。请问你觉得呢个攻略有冇任何不道德啊，值得俾人质疑啊，有咩唔好嘅地方呢？ 哦，咁 嗱，佢又不，佢就将佢成功嘅案例咧就 upload 晒上去， 即系好多嘅， 系啦。佢话你睇下，嗱呢间房咧就系我成功 out 到翻嚟嘅，本来就双人房，而家变咗行政套房， 嗯、 有埋单啊，有埋相啊咁样。佢但系同埋咧，佢仲提多一句嘅，佢就话嗱，不过你记住，人哋如果唔 upgrade 俾你咧。都是合理的，你不准闹人的。他说因为人家都是打份工啫，所以你记住纯粹搏一搏的。 我觉得这一点几紧要的。 是啊、 即是 他不是。他不是搲烂块面的。 他不是搲烂块面的。 有没有错呢？ 我不觉得好错啦，他有讲到大话，咁阿妈都教啦，讲大话就一定唔啱。 因为他办会员啊嘛，佢办会员。 但其实入会都唔使钱嘅，有啲咁点解唔自己入咗个会，即系做咩办会员？ 唔系，同埋咧，我都唔明咧，人哋 check 唔到你系咪会员嘛？ 系咯， 不过算啦， 就 佢 呢 个 唔系啊，唔系啊，呢个佢有解到噶，亦都系佢嘅佢觉得自己个逻辑咧，佢就话讲真啦，酒店嘅职员，你估你写 email 多定佢睇 email 多啊？ 系， 佢话你估佢唔知呢封信真定假咩？根本就互惠互利。佢话佢唔介意你系搞会员，最紧要咧就佢觉得。佢有嗰個五星級好評，做一個售後服務。 係、嗯， 佢話咁其實咪大家好嚟好去咯。所以佢嗱，佢開頭寫嘅時候咧，佢心安理得㗎，因為佢覺得咧、嗯，你唔算我唔算令你蝕錢啦，因為我真係有俾著數你嘅，我可以幫你。佢、嗯、話酒店賺到旅客嘅叫做優質評價咧，好過賣廣告， 啊、 所以佢係用呢個方向出發嘅。 哦 好啦，但系可能大家证明我哋三个道德水平都低啲系嘛？ 我咁睇啦，即系嗱，我会话其实嗰啲咩嘅好评咧，酒店梗系想要啦。但系见到而家嗰啲嘅旅游网站嗰啲评论，大家有几信？其实大家都知嘅，因为真系唔系好作准，假嘅评论太多啦。 都会系一个参考咯。 咁多一个唔多， 都会真系 一 个参考，我都会参考嘅。 佢要写一个假嘅评论，有几容易 啫？ 我觉得呢一个咧，讲真唔系吸引到酒店俾呢啲嘅额外优惠。 佢又真系成功。 我觉得系因为酒店觉得佢烦。讲真嘅， 系啊， 喂，梗系烦啦！你咁烦，你又要呢个要求，有呢个要求，有呢个要求，你仲讲到明会可能啊，我写就俾，咁就即系话，如果我唔俾嘅话，你有机会写一个负评俾我啦。 佢费晒啦， 其实有少少恐吓勒索嘅，即系如果你咁样去谂嘅话，反而酒店就会觉得，唉，息事宁人，你都亦都系我哋嘅客人嚟嘅，咁你嚟得住嘅话，咁我满足你啦。我觉得呢一个机会系比较大咯。 同埋你佢都真系有 book 到嗰间房噶嘛，只不过 佢想 upgrade 免费 upgrade 啫，因为佢冇同到人哋讲就系话，如果你唔 upgrade。 sorry 我都唔会写衰你嘅，我接受佢冇写呢句俾人听嘅 email 咁啊， 冇冇冇， 佢教其他人啫嘛。好啦，呢一个系最衰。 佢而家衰喺咩地方咧？啲网民佢估唔到，啲网民咧怒插话佢无耻啦、cheap 精啦、冇钱唔好学人去旅行啦、扮上等人拗着数啦，你唔好累到以后啊，凡系见到香港客人就俾人 blacklist 咗。咁、甚至乎有啲自称咧就做酒店业嘅网民咧就话，其实每个客人咧有晒记录噶啦，如果你系扮投诉屈着数咧，佢话酒店真系一清二楚。佢话奉劝大家唔好做到咁样衰，好易出事，冇嘢唔好学咁样。於是乎就，但佢又未去到 cheap 都咁緊要咧，會唔會？ 我唔會覺得佢好 cheap 嘅，但我覺得佢個心態最 cheap 嘅咧，就係佢覺得自己好得，仲走去同人哋分享。 因為佢真 係 out 到啊嘛。 係啦，但我真係覺得係人哋覺得係煩，同埋其實而家咧要喺酒店房度攞到一個 upgrade 咧係唔難嘅，因為嗱，如果你諗下嗱，我嘅經驗， 佢上次咪 upgrade 咗咯，係咪啊？有冇啊？ 唔係我攞到個折頭係真嘅， 攞折頭 係啦，但我係冇拗嘅，即係嗰件事，即係我喺邊一度度買，咁我選擇咗，譬如我上次去馬爾代夫，我係直接同酒店去聯絡去 book 房嘅，係因為我有特別嘅要求，就係我想即係嗰啲搭嗰 啲 C plane 係啦，費事好似好空洞咁樣咁搭 C plane 嗰啲嘅時間，因為我第一次去馬爾代夫咧係一個唔係太開心嘅經驗， 上次你講 真嘅咁樣，咁我想安排得好啲，咁佢哋真係好好幫我安排咗，到後屘就俾咗個價錢我，咁我係有問。到佢嘅，可唔可以有折头？ 系， 跟住佢俾咗折头我就冇讲过啦。系啦，而最终成个 trip 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我讲到我好清楚，我要求我话我希望一间静啲嘅房， 系， 因为如果可以嘅，可以咁做，我啲航班嘅时间会系点样？佢完全满足晒，咁我开心啊嘛，我咪使得更加多钱喺间酒店入边。 所以其实你话 win-win situation 系啦，拗酒店升级房间咧、真系 我有朋友住酒店，我头先话其实而家酒店唔难去升级你嘅原因就系、因为如果嗰间酒店本身唔爆，佢有一啲upgrade 啲嘅房喺度嘅，咁咪当做宣传啫嘛。佢间房嗱，佢你 咁但系要自己开口咯。 唔使噶，有阵时系酒店自己同你讲噶，即系话我哋今日有间房啊，个景靓啲噶。本嚟你系远景嘅，而家我哋有海景。 都有试过，有试过， 因为其实佢嗰个未对于佢嚟讲一个最好嘅宣传，重要系个客人佢冇一个特别嘅 expectation， 冇预期， 好惊喜。 哇，我就会更加觉得你哋做得好好。即系其实佢哋好多时候都会咁做噶，即系咁样嘅话，佢哋就 系 做宣传啦。嗱，即系如果你头先话写好评系紧要嘅话。咁樣咪更加容易令到一個客人寫好評，所以你唔需要刻意地去拗。但我覺得你想有啲特別嘅要求，你用電郵同支持酒店聯絡咗係 OK 嘅， 但係嗰啲嘅理由要係真唔 係 假咯， 都係唔好呃人咯， 呃人完人仲要教人哋點呃人，咁咪唔怪之俾人哋話啦。 我諗佢最衰嗰步咧就係佢扮會員咯。其实如果你话佢真系一个会员，或者佢唔声称自己系会员，佢纯粹话， 咁你觉得好啲啊？ 佢纯唔系你谂下，如果佢只系订咗间房，但系佢同你讲话，唔知你会唔会可以帮我 upgrade 咧？因为咧，我就嚟想开唔知咩生日 party 咧。 可能嗰个原因系假嘅，不过就 系 想睇下有咩原因可以俾佢 upgrade， 咁样帮佢双重呃人咯。 咁所以就佢而家都唯有即系风头火势，佢都出嚟道歉啦。佢话对唔住啊，我唔系谂住带教大家拗着数，纯粹想分享心得啊，诸如此类啦。 分享心得拗着数， 系啊。不过就唔知道大家。在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试过用他这些方法，又或者你是怎样可以即是 upgrade 到间房，即是不是都是被动式的呢？是不是都是被动式的呢？不过不同我们的优惠达人桂花田在这方面的经验， 是我没有 比较浅，真的。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跟你玩啊。 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像风一样一样无踪无影，慢慢变透明，藏在那浑浊的眼底。我像是躲在包包里的空气，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呵呵，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委屈都留给自己。Thank you. 的世界里，像雨一样一样无处可停，没你的风景忘记了快乐的表情，我只是躲在包包里的空气，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委屈 佢系凉凉啊，杜小乔啊，泡泡里的空气啊 OK， 而家30度啦，已经升到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我哋12:30之后咧，猜猜我是谁咧，就会打嚟同你玩游戏啦吓。 嗯 ，OK， 嗱，我想话啦，大家有冇睇过咧？嗰啲叫做 3D 啊 ，3D 叫画画。你喺地下通常畫喺地下度咧，跟住就哇，依家可以跌咗個窿落去個 即係其實佢係平面嘅， 其實唔係畫畫嗰張係張相嚟噶啦嘛，係咪？ 唔係啊，啲人畫噶，畫喺個地下嗰度咧。 我成以為係張相嚟，總之你企喺某一個嘅位置度，你影嗰出嚟嗰張相咧，就會似好似 跌咗落個窿啊， 跌咗落個鯊魚個口度啊，係 啦，或者無端端有個瀑布，你好似瀉落去。 好靚嘅啲人畫得，即係嗰個叫立體度咧，係你淨覺得哇，真係好似瀉落去啊，或者係飛啊，係好驚。咁你觉得呢啲 3D 嘅嗰啲叫画画啦，喺地下度咧，有啲乜嘢咧系可以咧令到啊嗰啲叫做道路驾驶人士咧可以 提高警觉 啊，提高警觉，唔好开得咁快，或者系喂我要减速啊嗰啲咁。 哦，咪前面有悬崖嗰啲咯，突然间揸到一半，哇咁样咯， 有个悬崖， 一系就话个警察出嚟咯。 哦，画个警察冻喺度， 冻喺度咯，即系突然间你离远，又或者画一个人咯，好似就嚟俾你撞低啦咁样，仲要可能系着到衣衫褴褛嘅， 哦系咪？即系咁样就可以吓， 或者你想截停佢，一就画只女鬼类咁。 但系咧，你唔会觉得咁样喂系可以即系？ 我估到啦，中间有钉啦，你画到好似咧随时惨钉咁样，咁你就会唔敢再揸咁快啦。 近啦近啦近啦近啦，嗱，即系咁样喺呢个 有笪油迹。或者有块烧皮惊线胎嘛？你咪知咯。 或者有件货喺度。 但呢个真系会你太真嘅话，真系容易有危险噶。 系啊，其实都会噶。 其实系嘅，有啲人咧就话：喂，你咁样画，有啲即系嗰啲司机唔留神咧，我突然间即系行紧嘅时候咧，见到有嘢揼停咧，系危险咩事啊？ 我知啦，画有钱执， 咁就会点啊？ 咁啲人咧刹车停得嚟咧，都会安全，因为佢要执啊嘛。 系啦， 佢就会慢慢 刹。就一个嗰啲比基尼美女啦。 比基尼美女你唔会嘅，你惊啊？你点会执到佢上车啫？钱都可以执到，比基尼美女执唔到。 可能有啲人觉得佢自己会执到咧。 冇噶，真系。 嗱，咁咧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好多地方都有个斑马线嘅。 哦，我以为有斑马啲咩？ 佢真系画只斑马出嚟。 佢真系唔系，佢将啲斑马线咧。好犀利啊！即系嗰啲3D 画家咧，佢将条斑马线画到好立体嘅，嗰啲一间间嗰啲， 好似好厚啊！ 系啊系啊，佢净觉得咧画到好似咧有几条， 好似有埲墙挡住你咁样。 唔系墙啊，你觉得系几条嘅胶条， 即系总之有啲嘢喺地下啦，唔系平面嘅，系立体。 佢好似咧一个吹胀咗嘅嗰啲救生床咁样咧， 系啦，有似啲一条胶咁摆咗喺度嘅。咁但系其实系平面，佢真系画到好立体得咧。佢话咧，因为尼日利亚咧，佢话每一日咧，佢话喺公路上面揸嗰啲叫做职业车咧，佢好多时都好多意外啊！尤其是你知啲斑马线都应该要慢驶，要停低俾人行噶嘛。但好多时啲司机咧就冇理到咧，跟住咧就掂行掂过就意外发生。跟住有啲设计师就话啦：，喂，不如咁咧，我哋搵啲嘢吓吓佢，唔系。 即系懒 吓吓佢嘅，其实 懒一懒佢，希望去见到以前有障碍物就开始慢驶，去到之后哦，原来假嘅，咁先去继续行翻咧，起码佢会收速啊。 哦，咁都系， 起码唔会行得咁快咧，意外就会少啲啦。 佢唔会调转嘅嗬，咁唔使减速啦，听声停啦，诶唔停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占中案判刑，发起人戴耀廷同陈建文刑期最重，两人因为串谋犯公众防扰罪，被判即时入狱16个月。另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防扰罪，被判监8个月，同期执行。另一佔中發起人朱耀明被判入獄16个月，緩刑2年。法官話係考慮到朱耀明年紀大、健康狀況、過去對香港嘅服務，亦都受佢嘅陳詞感動。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同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分別被判即時入獄8个月。邵家臻好大機會喪失議員資格。自任學聯常務秘書鍾耀環同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亦都分別被判入獄8个月，緩刑2年。案中最年轻被告是任学联常委张秀贤，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就因为健康理由获准押后，至到6月10日判刑。法官判刑时表示，8名被告冇悔意，指佢哋后悔并不等同放弃政治理念，但认为被告应该为阻碍公众而表达悔意，公众应该得到被告嘅道歉，但系就从未致歉。法官又提到，头三名被告着重普选抱负，并冇留意行为阻碍为生活而翻工的普通市民，他们造成的不便和破坏需由他人承受。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判刑之前在庭外表示，仍然感到平安和好有盼望，无论今日判决是怎样都会欣然面对。陈建文说，法官在判词提到他们相信通过占领行动可以争取普选是天真，反问有什么比相信一国两制更天真，但自己和很多人都相信和愿意保卫一国两制，呼吁市民星期日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让两制不被吞噬。朱耀明说，市民正面对香港沉沦，需要每名港人努力为自己和下一代创造和谐生活幸福的社会，不要因为他们入狱放弃抗争，让政府任意妄为剥夺人权和破坏法治，呼吁市民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马鞍山耀安村有单位发生一级火，冒出浓烟，大约200名住客疏散，火警已经救熄，没有人受伤。现场是耀谦楼一个单位，事发大约10点半，消防出动一支烟雾队灌救，11点几将火救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709点，跌253点，成交金额53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0点，跌5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0.4，跌2.6。中国平安94蚊，跌2.2。吉利汽车16.86，跌9.8。中国铁塔2.25，跌3仙。建设银行6.92，跌9仙。小米集团12.22，升2仙。中移动74.55，跌9毫。友邦保险80.05，跌2.5。万州国际9.43，跌0.7。中国银行3.73，跌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1，日元111.83，瑞士法郎1.021，澳元0.704，加元1.345，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68点，跌91点。港金现价报11,872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32美元，卖出1,26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前嚟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和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讲这么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迷途小孤雁唔使惊，等佢带路。 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所青春的下窗。何地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光，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情迷已乱忘前方。 J 风话呢一首歌特别想送俾啱啱毕业或者系出嚟做嘢嘅人，因为有时未揾到方向系会几迷失噶，但系活在当下，尝试享受每一刻，放轻松，慢慢就会知道路要点行。作曲冯允谦，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 何地何方，总要带点疯狂，随遇而安，即兴近放。 上晚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季军位置，冯允谦声音导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而家打嚟啦！而家打嚟啦！1872388，1872388，猜猜我是谁？继续有特别版， 特别版今日系讲旅游篇， 所以而家快啲打嚟1872388，1872388，究竟旅行嘅时候有啲咩用品喺我哋一间嘅环节里边会估到出嚟嘅咧吓？电话号码1872388。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1872388啦，我哋今日讲旅游嘅用品，啱晒啦。嗱，我啱啱去完旅行，阿田又去完啦，个个都去完啦。 我冇去旅行喎、 啊，你放咗假啊嘛？ 我喺屋企喎。 佢 keep 住都系觉得你系去咗旅行。 你哋去咗好多旅行喎、啊，我今年都冇出发过。 系啊，就嚟出发噶啦，所以你都记得噶啦，耳熟能详噶啦。 一样嗱，我哋三个咧都会每个人咧有个答案喺心入边度嘅，但我哋会俾 tips 你嘅，每人有三个 tips， 跟住你咧就可以拣我哋三位主持其中一位之后咧，我哋就俾完 tips 你。就要可以问问题，同埋尝试估个答案，答啱嘅会点啊？ 系啊，纪念品咪送俾你咯。 系啊，你估即系大家对于旅游用品咧，会唔会系冇共识嘅咧？即系会唔会有啲人咧，原来成世去旅行都冇用过嗰啲嘢噶？ 我觉得会， 即系有啲嘢你永远带咗去，但你永远用唔到嘅。 唔系唔系唔用啊！ 即系我会带，分咗你两个系唔会带。 系可能我哋呢世去旅行咧，都唔会谂到要带阿田嗰样嘢嘅，真系唔出奇噶。 我相信系。 系啊， 不如讲一样，大家有啲共识啊！即系我会嗱，即系咁讲，我会戴衣架嘅，你会唔会戴衣架？ 嗱，真系唔会。 嗱，有啲人会戴毛巾嘅，因为唔想用佢哋嘅毛巾，甚至我听过咧枕头袋啊，嗰啲咧床单会戴埋，因为唔想用酒店嘅。但我系唔会嘅， 我都唔会、啊。 咁就系咁咯，我会戴毛巾，我会戴衣架。 你会戴毛巾，你会戴衣架。 系啦。因为我嚟挂嗰个挂嗰条毛巾啦，就 好在我哋唔系好熟嘅啫，我哋应该唔会有机会去到旅行嘅。 你会带毛巾，咁你个夹咪好大咯，要带。 我夹成日都好重噶，系啊。 哦，但我想问阿华有冇投诉过，使唔使衣架都要带？ 阿华都想 带。唔系啊，因为成日都唔够衣架，有啲衣架净系挂咗喺嗰个衣柜里面。 你有咁多衫嘅咩？你嗰啲衫又一个膊头咁， 唔系咯， 系咪？ 唔好理佢哋嗰家人啦，佢哋嗰家人好好厉害。 咩？你咩嗰家人？ 唔系听到就意思，净系个意思系话唔好话我。人只系我啫咁 样。OK， 1873888旅游用品而家可以打嚟啦。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你系 阿贤啊？ 阿贤， 阿贤， 系啊。 贤哥你 好， 贤哥 系啊。 点啊？ 你拣边个？ 阿田， 阿田， 好啊， 好一嚟拣阿田好。 其实我未谂到，因为 阿贤哥啊，你拍拖结婚未啊？ 未啊。 哦，未，即系哦，咦，咁难得有个 拍拖定未结婚啊？ 两样都未， 两样都未， 未、哦、好、啊，非常好， 紧要好。嗱呢样嘢你都要估噶啦，咁啊嗱呢样嘢咧， 即系同家庭有关噶啦， 你都啲贴士你噶啦， 系咪先？ 啊，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OK， 我有三样嘢已经摆喺度啊嘛，我试下讲一样咧，呢样嘢好多时咧。你都会喺出发之前咧，都会望下哦，我屋企好，我带啦。如果唔系咧，就可以唔使带嘅，即系可以。 即系要先哦，又有 出发之前你去做下资料搜集之后咧，哦，我好啦，我带啦咁样。如果唔系，可以唔使带嘅。 OK，OK。 第一、第二咧，呢样嘢系几轻巧嘅。 啊，我估得 系啦。第三咧，呢样嘢咧嘅价钱咧，通常都系。唔系太贵嘅， 我估得 100蚊以内， 好易啦呢、 這 个 系 咁 系啦 ，OK， 100蚊 以 内 系啦，好易啦。 咁当然啦，如果你有要求嘅系好贵噶嘛。 阿贤，我已经估到啦， 同埋唔系好压榨嘅， 系啊，好易。 我完全未谂到， 好容易。 你可以问问题，阿贤， 俾多个 tips， 俾多个 tips。 不如你问啦， 你问啦，你问佢，譬如嗰样嘢大定细啊，长短啊， 咩颜色嘅， 系啊， 大旧定细旧吓？ 大定细嘅。 诶，我都话好轻巧噶， 好轻巧， 系啊，细咯，真系。 嗱，你可以問下佢係喺酒店房用啊，係出街用啊，喺個車度用啊，定係咩地方用嘅？ 係啊，邊個地方用噶？ 咁梗係出面用啦，即係你唔會喺酒店用啦，即係咁咯。 我估到啦，阿賢啊，你要留意頭先佢個 tips 喎。出發之前你做少少資料搜集，就可以決定到你要帶定唔要帶啦。 出发之前 系， 佢完全冇。 系啊，你有冇去旅行噶？你多唔多去旅行噶？ 冇啊， 冇乜点去旅行。 你当嗰个唔系去旅行咧、 啊， 出门口都要啦。 系啊，出门口你都要啦。 我估到噶啦。阿祖仲未估到啊？ 我真系完全 估唔到错啊！莫非真系、 okay, 三个 tips？ 你总之出发之前咧，你会望哦，原来哦 ，OK， 好啦，我带啦咁，或者系、哎、我唔使带啊。 好啦，我俾呢个 tips 你啦。呢、這个 tips 咧就系你要 check 嗰啲咩资料咧，通常就咁嘅。 同天气有冇关系嘅？ 哦， 哦喂，阿燕， 喂， 啊系啦，点啊？估唔估到啊？一百蚊以内嘅嗰样嘢咧，好轻巧嘅。 喺便利店买到嘅。 系咪一个字噶？哦， 咩啊？咩啊？ 雨衣、 雨衣、 雨褛， 系。 嗱，如果你系嗰个方向嘅话，其实就差唔多噶啦。 系啦，如果嗰个方向我唔系嗰件， 你都要当佢系噶啦。 咁佢讲咁，除咗雨褛，仲有咩啊？ 一个字嘅， 系一个字。 哥哥个 friend 系边个啊？ 啊？ 咩哥哥个 friend 啊？ 哥哥屋企人做边个啊？隔篱附近噶啦，有哥哥，有细佬，有阿妹，仲有咩啊？ 除咗雨褛，除咗雨褛，仲有咩啊？有啲咩外嚟啱嘅咧？其实个方向啱噶。 一起举弹，一起举弹。 系啊，太阳猛又可以用嘅， 系、 啊、落雨又可以用、啊。 哦， 系啦，噏到口唇边系咪未噏到嗰个字咧？ 落雨攞咩嚟担啊？ 遮 系啊，真系犀利啊！唔该晒贤哥，恭喜你，我哋咧丰收嘅纪念品咧就送俾你啊！多谢晒，多谢晒。 我真系好叻，佢一讲话你 check 一 check 嗰个资讯，我已经知道啦。 但系呢个又吊诡嘅，多谢阿贤哥嘅电话先啊，恭喜你啊吓！我从来都唔会带遮嘅。去边度都好，我一去旅行我 系 一定会 宁愿买遮。 哦，系 啦，因为我觉得咧嗰样嘢咧唔好意头 啊， 即系你好似你去旅行，你预咗会落雨咁，但女士们带遮咧又会即系就算佢哋好猛太阳，佢都会担遮啊嘛。 系啊， 系啊， 我都系近年带埋细路出门口咧，好少要带遮嘅。 我一定 不。譬如今次去台湾，我 check 咗天气报告咧，讲明有三日落雨嘅。 系 咁就同埋因为我有揸车咧，我唔惊拎住喺手啊嘛，我咪带遮咯。 咁、啊、但系真系出咗落雨，咁你仲唔带遮系咪先？唔啱数。 所以我有阵时成日都会周围买遮咯咁样。OK 好。 OK 好。 冰健哥， 原来咁难啫喎。 有啲难度啦， 估唔到呢个系咁难啦。 好啦，阿伦第二位啦，你系边个？阿玲。 系，我系阿玲啊。 阿玲啊，你先话俾我哋听咧。头先你估唔估到嗰个答案啊？ 估到， 好彩啫，系好啦， 好 咁又 你估到啦，真 系啦，有阿祖同埋豪仔，你拣边个？ 阿祖啦， 好，你拣我好。第一个 tips 一定要带， 系 一定会摆落旅行箧嘅， 系 甚至乎有阵时摆手提行李添， 系 OK 嗱呢度两个 tips 啦，一定要带。你唔摆旅行箧咧，都要摆手提行李啦。有啲人咧，甚至会宁愿啊摆呢个手提行李添，因为觉得方便啲。 嗯， 系啦，呢个系第一嘅。喺酒店，即系你当去旅行就住在酒店房啦吓。喺酒店房入边用嘅，冇得攞出街用嘅。 OK， 系啦，每个人都一 定会带。如果冇带嘅话咧，等同于个感觉觉得哎呀好大件事，好似冇带 passport 咁大件事嘅。好 哦，仲要一定喺嗰个酒店用嘅，唔系拎出去用， 冇得拎出去用嘅，即系 系咪插电器啊？ 佢一嘢估中咗 喎，係啊， 俾得好明啊，係咪？ 我都唔係嗰個方向好似咯， 我都有諗緊一啲係電器嘅嘢。 因為咧，你而家即係冇一個叉電器嘅話咧，你即係覺得係世界末日，等同於冇 passport 噶嘛。雖然你可以咧俾錢去買，但呢個一定要買嘅。 喂， 恭喜你 阿 黎，好犀利！我都唔算問得好衰啊，係咪？ 都問得好好啊，你嘅真係多謝阿黎啊！ 唔該曬 ，thank you，thank you， 恭喜阿黎。 好。下一个电话咯， 你好， 边个？仔仔，我是谁？ 阿珍， 你好， 系 NY 啊 ，NY 你好 ，NY 冇得拣啦，其实可以拣 CH 啦， 系啦， 拣自豪啦，真系嗱，呢样嘢咧就曾经好流行，好多人用嘅，但系近年咧，我觉得就少人用咗啦， 哦， 少人用咗啦，好，第一，第二，佢咧就系同。安全是有关的。 嗯。 你是即是你用它是为了安全的。但你没想过一样东西住。那样东西几时都要用的。 嗯。 是啦。那样东西几时都要用的。 是。 好啦。那第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话呢就条颈会比较不舒服的。 用了条颈会比较不舒服。 通常条颈会比较不舒服的。 安全有关。 是啦，如果你要用的话你条颈会比较不舒服的。 好重的，我问个问题先。 不舒服啦。 不舒服的。 是啦。嗱，我讲明我以前真的好多人都说要用的会用的。但近这几年真的少见了很多。但它是跟安全有关的。但如果你用你条颈是一定会不舒服的。我说不舒服啫。我没说一定重得很紧要，但你条颈会不是很舒服的，真的。 安全有关 ，M Y 你可以问下问题啊吓， 系啦， 佢系大旧定系细旧噶？ 唔算， 系咪圆形半圆形咁噶？ 半圆， 你系想讲颈 枕 啊？ 唔系唔系， 但用咗颈枕，应该条颈会舒服噶嘛？ 系啦，用颈枕系舒服嘅，但你用咗咧，你条颈系会有啲唔舒服嘅。 你好似问得好好咁样， 系啊，唔大旧嘅，唔大旧嘅，唔大旧嘅，系同安全有关嘅。我相信而家咧，真系好少人咧会话喂，一定要带埋呢个啦咁样，因为如果唔系唔安全。但系咧，我以前细个同我爸妈去旅行咧，可能嗰阵时唔知点解，我就唔明点解有个咁嘅演变，个个都话咧一定要带埋嗰样嘢先得。 系， 我相信而家系冇嘅。 咁系喺你喺酒店用啊，定系你坐紧飞机用啊，定系你咩时间？ 你喺酒店就唔使用嘅，一定系离开酒店房间。你喺路途啊出去咧先要用嘅。 哎呀，我估唔到。 系啦，即系总之你一去到外墙外围嘅地方啦，行街啊诸如此类啦。 呢啲啊， 呢个系咩嚟噶？ 呢啲啊， 系啊。 即系咩啊？ 其实你冇俾 M Y 估先， 我都唔知喎。出面估唔估到啊？阿宇估唔估到啊？ 通常系咩颜色噶？ 咩色都有 嘅，咩色都有嘅。嗱，重点系咧。佢系同你条颈有关嘅，因为以前真系咧个个都系攞嚟俾埋呢个 tips 啦，挂喺颈嘅，通常都系挂喺颈嘅，系啊，同安全有关。 嗱，其实咧，系嘅， 同安全有关， 啱嘅。 嗱，头先咧，佢系爱俾埋最大嘅 tips 啦， 好轻巧嘅， 系啦，佢系爱嚟装一啲嘢嘅，同安全有关嘅。你去旅行， 好似嗰啲即系我哋有时游水有啲袋咁挂， 好接近啦。 嗱，系啦， 你可以将佢讲埋个正确名称，就你赢啦。 嗰啲证件袋， 系冇错 啦。 证件袋佢挂颈噶嘛？ 证件袋系挂颈嘅咩？ 系啊，条绳系挂住喺度噶。 跟住就将个 passport 摆入边度咁。 唔系啊， 挂条颈。 系 啊， 系啊， 咁以前咧， 从来冇用过。 我哋真系而家唔用噶啦。系我细个去旅行咧，阿爸妈咧全部都会一人买个证件袋咧。 系 好惊，咪翻大陆嗰啲，特别系翻大陆，因为嗰阵时冇回乡卡啊嘛，用回乡证咧摄喺度。跟住咧，你永远将个证件袋咧挂埋喺个 T 恤里边咧，因为咁样先至安全噶嘛。哇！嗰阵时我老豆买个皮噶，我生热洗咁滞， 同埋刮针 啊，嗰啲刮不贴肉噶嘛。跟住我话大佬啊，点用啊？你有冇发觉而家冇人用噶啦？真系系啊！ 我唔冇听过。 如果去欧洲，即系啲远啲地方，我就会有一个喺个摄喺衫里面咯，即系摆晒钱啊，同埋 passport 喺里面咯。 系啊，但系你都唔会再挂颈呢种证件袋。 挂颈， 小朋友挂八达通咯， 就系啦， 即 系 嗰啲 friend 咁样咯。 系啊，而家即系大家都好少啦，特别你翻大陆，你有咗回乡卡咧，你银包就算数啦，争好远咯，我发觉。 M Y 都估到啊，好叻啊！ 恭喜你 ，M Y！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系咪劲咧？我呢个 好啊 ，OK 啦， 阿祖梗系唔会带嘅，又系， 系啊，真系唔会带。 唔知带啲咩啊？你 系啊，我都系细个带过啫。好，继续啦，一八七三八八，你边个？康康哥， 康哥啊， 哦，唔系你啊，诶，你系康仔啊？ 你系咪阿康啊？ 系啊。 Hello， 你几多岁啊，康？ 七岁半 ，咁我哋改改问题啊，即刻 要改啊，真系。 你去过旅行未啊？ 系。 你去过未啊？ 去过。 好，你去过边度啊？ 去过冲绳。 冲绳。泰国。 有澳门、大陆。 哇，都去好多地方喎、啊，好多 咯。 印尼，哇，你多我咯。 新加坡， 新加坡多我晒我哋咯。恭喜你，你已经赢咗啦，系啊，多谢你打嚟啊。 喂，咁你而家你咁噶系啊？你首先要拣先，你要拣桂花田姐姐啊，阿曾志豪哥哥啊，定系阿祖哥哥嘅问题先？ 好难， 九拣祖哥啦，好，祖哥哥即刻改一改个问题先。你头先去过嗰啲咁多嘅地方，我估第一个 tips， 你应该有用过呢一样嘢嘅，即系去旅行嘅时候有用过呢一样嘢嘅。 系， 有阵时咧系妈妈要你用，但系其实你唔想用嘅，但系妈妈会叫你用嘅。 系 系，个大细咧系细嘅，唔系大嘅， 系系系， 系啦，三个 tips 俾咗你。 阿古豆， 系啦，康仔， 因为我本来都想问呢、這个， 系咪啊？我本身觉得呢个钱我唔问，但我觉得阿康应该可以挑战少少嚟嘅。 康仔，嚟啦！ 电话袋里边嗰啲酒店卡啊？ 我唔系喎，又你要通常就喺香港带咗过去嘅要。 啊，佢好叻喎，但系 系啊，佢谂到呢个几仔细啊，系咪？系啊。嗱，唔係你去 當地買都得嘅， 當地買都得嘅。你去嗰啲地方，通常應該個個地方可能媽咪都會叫你用噶。 特別 你 去沖繩同埋新加坡咧， 係你話印尼啊、泰國啊呢啲都要用嘅。 係咯， 係啦。如果你係去好遠啊、好凍嗰啲地方，就未必需要。 咩話？ 蚊水。 蚊水啊！喺呢個方向諗啱，不過唔 係。查嘅都係。 係啦， 係啦，啱啦。頭先我都估係蚊水嘅。 係啊，係啊。 如果知道唔啱嘅，我就知道第二樣嘢。 係啦，係啦，係啦。 嗱，頭先祖哥哥咧有個有個位嘅 tips 咧，就係話咧，你去泰國啦，去印尼啦，去新加坡啦，都係一啲咩嘅地方嚟嘅咧？ 好熱啊！ 喂，佢你講乜嘢啊？真係 嚇咩話？ 防晒啊！ 防晒完全啱晒啊！康仔好叻啊！ 系啦， 系咪通常你妈咪咧？你去哋去游水，妈咪都叫你搽 太 阳 油啊？ 但你就唔想搽噶嘛？系咪？ 我叫佢净系搽嘅搽手好啦。 系啊系啊，因为次次人中意啊。 咁我哋就一个小礼物咧，就送翻俾你咯，康仔。 叻仔， 好叻啊 ！OK， 拜 拜， 拜拜。我哋好成功啊！ 我哋第一个小朋友参加， 唔系啊，同埋我哋第一次呃细路啊，终于呃到啦！ 真系第一次呃细路， 但系 第一次都呃过， 系咪？系咪 ？OK OK， 好，继续，一八七二三八八。 OK，Hello，Hello， 听声嗰是谁？ 黄太， 系， 黄太你好， 你 而家剩翻阿田， 早 晨早晨，你剩翻阿田同埋阿豪仔啊，你拣边个嘅问题？ 阿田， 好嚟啊， 啱啦。黄太， 好 呢样嘢， 笑咩啫？你就谂个自己喺度。 你又系喺出发之前咧，你仲会去啊 check 嘅，有你 系啦。 哦 check 嘅嘢 ，check 先。哦 ，OK， 可以。哦 ，OK 啦。我原来唔使带嘅，咁系啦。 我今次谂啲第啲嘢， 系可以唔使带嘅嘢。 系啦 ，OK， 咁但系咧， 系咪通常同你老公讲噶？ 唔好嘈啊！咁跟住嗰个， 你老公讲唔好嘈啊！ 咁跟住咧，如果万一啊有需要时，当地一定到到地方或者买嘅。 我都系我都系谂起嗰样嘢， 我觉得唔系嗰样， 我都系谂起嗰样嘢。 我冇咁刁钻嘅。好啦，跟住咁。 需要时用嘅系咪？ 啊，当然啦，嗰样嘢轻嘅。 我估 好薄嘅。 好，黄太，你可以问下问题。 系啦， 豪仔嗰啲系假嘅系咪？ 系啊，唔系啊，我觉得似系嗰啲。 嗱，但系我觉得唔系嘅，阿田唔系谂呢啲嘅。 我觉得唔系，佢唔会出。 佢应该系呢啲。 唔系氹氹啊嘛，系咪？ 唔系，女士专用噶。 冇话女士专用啊， 你信我啊？ 定系女士专用嘅？ 肯定系。 姨妈巾。 嗱，佢第一句我已经估到啦。 哎呀，我谂唔到，我以为你系话要带定啲药啊。 啊药，其中一个都系嘅，但系不过我写咗 app 跟先嘅。 哦， 系啊，真系周围去买嘅。 系唔系可以周围去买？ 未必有自己用开个牌子啊？ 咩啊？ 佢话唔可以周围去食啊？ 梗系唔可以周围食啦。唔系，咁你可以望个日子噶嘛？系咪先？哦，我 OK， 安心唔使带啦，咁样噶嘛会。 阿钱应该唔使再带啦。 哎呀，黄太，你讲咗个真谛出嚟啊！重点之中嘅重点啊，重中之重啊！ 但我哋唔想听到， 我都一样啫。 哎呀，你哋攞继续倾偈落去啦，我同阿豪仔回避一下先。 点知黄太佢估中咗嘅， 好 劲， 好 劲， 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啊！你谂埋呢啲嘢都谂得好快吓， 系啊， 因为你都曾经谂过啲出题啊。 唔系，但系头先你第一个谂嘅时候，我都系先谂咗啊，会唔会讲氹氹咧？但系跟住我听到佢见到黄太系女人嗰种开心嘅声音，我就知道咁应该系第二样。 因为头先阿贤打落嚟，我系想出呢条，我谂佢唔识噶嘛。 okay, 好啦， okay, 好，你边位？阿娇， 系三位主持，你哋好。 系啊， 阿娇你好， 你好啊，冇办法啦，而家又到我啦，真系 嚟 系 嗱。又是跟刚才那个好似的，以前个个都会带去用的，现在少了很多，现在少了很多。他又真的 阿嬌啊，你可不可以熄了你的收音机 不要紧慢慢啊，好，豪仔继续讲啊，以前呢就好多时候会用， 很多 时候会 用的，现在真的少了很多了。 好， 那呢他就好薄好薄好薄的啫。 嗯， 好啦， 好薄 嘅啫， 佢重复三次啊。 系啦，而第三咧就系，就算你唔喺香港带过去咧，其实你喺嗰度都买到嘅。 哦， 喺你嗰度都买到嘅，你喺嗰度都揾到嘅。不过都系嗰句啦，而家你都好少好少好少好少会揾噶啦。咁喺边度用嘅咧？俾埋个 tips 你啦，一定系出去酒店先至会用 嘅。 系啦。 酒店出面先有得卖嘅， 先用先至会用嘅，系啦。 酒店出面先至用。 嗱，你如果讲喺酒店咧，都啱嘅。通常喺酒店嗰度都有提供嘅，都可以问佢嘅。 有冇已经摆定咗喺房嘅？ 冇。 唔系，佢话出外先用喎。 出外先用。 系咯。 哦，有冇摆喺房啊？有啲都有嘅，有啲都有嘅，有啲都有嘅，系啊。 薄嘅， 系咪卡片啊？ 唔系。 佢系一张纸张啊，定 系纸张嚟嘅？ 纸张嚟嘅。地图啊！ 哇！ 我想跟， 想跟真系。 你又叻喎，地图就真系以前咧系会用嘅，而家真 系 系 啊！ 我想讲你估得好好 啊，唔系我 tips 俾得好咧。 唔系啊，咁啊唔系啊，都要阿娇去谂到嗰个方向。 估中咗， 你估中咗啦，系啊，因为地图嗱，以前会大家成日带去嘅，而家你都唔使啦，你有手机上网，咁你就算真系冇带嘅， 手机又得有地图睇。 系啊，你就算真系好想话我唔用手机，我净系想睇张纸，你去当地买又得。 哦， 系啦，你唔喺当地买，酒店通常都有嘅，真系。 我以前即系。 因为头先我， 你讲啊，你讲。 头先问你系咪纸张，咁又唔系卡片， 系啊，系纸张， 又系纸张，咁除咗地图之外，冇乜第二。 恭喜你啦，阿娇， 好冷静去分析啊，佢纯粹冷静。 我又估中，我谂住好难估添。 系啊， 你能力高啫，其实 系啊， 唔系我哋点都会俾你估到嘅，你放心。 好啦，喂，争取时间啦，估唔到可以仲听到我添。 系多谢阿娇， 阿明 哥你好， 系啊， 好啊，快嚟啊，拣边个？ 拣阿田啦， 阿田好嚟。 有嚟 呢样嘢咧，又系咧，唔系个个会用嘅，以前少用，而家多用， 系 啊， 系啦，价钱又唔系太贵嘅，咁好色彩缤纷嘅可以， 色彩缤纷嘅， 冇香味嘅， 色彩缤纷， 咩嘢嚟嘅话， 咪就系叫你估下咩啦，阿明啊， 唔系啊，你头先话戴嘢系嘛， 咩啊？ 眼镜， 哦，唔系， 而家都戴嘅， 系啦。我话以前咧都比较少用嘅，而家啲人咧多咗用。 哦，以前少用，而家多用。 我应该系以前少用嘅，而家我见多咗人用。 我都未谂到。 系啊， 系咪一支支噶？ 唔系，一条条嘅咁样啦， 一条条嘅。 系啦， 系咪绑喺？系咪喺机场度用得多嘅 ？Hello， 系啊，阿明。 阿明， 机场用刀喎， 机场用咧， 我都未估到噶，你唔使惊。 你准备即系 check in 啊，即系你拎住嗰个夹咧 啊。绑住、 那個、你讲埋同我夹唔系诶又唔系喎，同我夹有关啊，系 系啦，同夹有关嘅、啊。你惊佢散咧？ 保护嘅，保护作用嘅有。 散出嚟啦，绑实佢。锁 匙， 锁 匙。 阿明，嗰条啊，一条嘅。 惊佢夹爆开，会攞啲嘢扎住佢噶嘛？ 系啊， 嗰啲叫咩啊？ 嗰条叫 啊， 行 李。 咩 啊？死 啱啊！好啊好啊好啊，恭喜晒 你啱啦， 都好好啊，恭喜晒明哥啊吓！ 系恭喜发财啊！咁啊，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玩多啲旅行啦，带埋我哋头先嗰啲嘢啊，听日见，拜拜， 拜拜。